上台以来已经是连续七年增加。2019年度原始预算以52,500多万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南海中部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台风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晚上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1点，跌104点，总成交21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4点，升3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9蚊，升个八；友邦保险75.8，升3毫；中国平安87.55，跌1蚊；汇丰控股59.95，跌3.5。建设银行5.7跌1仙，盈富基金26.55跌2毫，港交所243蚊跌个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9.547，瑞士法郎8.044，澳元5.293，加元5.904，新西兰元5.063，欧元8.7875。每百日元兑港元7.3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442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3,8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51美元，卖出1,48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嘉利货仓对开嘅意外啦，仲未清理好嘅，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西九龙走廊方向美孚近住嘉利货仓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一带挤塞。另外啦，较早前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开嘅意外咧，就喺半个钟头前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现时红隧港岛入口正常，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梦飞行 ，Keep Moving， 8月30号喺湾仔新医馆举行啦！表演嘉宾有佢哋。都想索取入场证，就要留意 风骚快活人、骚动音乐、敏感时刻同埋师兄祠堂啦！ 展翅青剑梦飞行 ，Keep Moving， 一齐参与，一齐与梦想飞行。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今日暂时咧就天朗气清嘅，未有嗰啲咩酷热天气警告住。 不过话咧，星期四、星期五咧，可能喺香港啊，会去到成34、35度。 哦，咁呢啲已经系正常噶啦。 吓，34、35度真系正常。 喂，又热啊嘛，咁夏天啊嘛，而家。 日本都去到成30几、40度咯。 系啊，都系因为咧，其实有台风。嘅關係嘅， 吹啲風 去係 嘛？ 係啊，雖然就唔係應該啦，直接就唔係吹嚟香港啦，但係見到台灣啊、日本啊各方面咧，都好似有啲颱風去緊啊，咁所以咧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嘅天氣咯。 嗱，最緊要咧就係今晚咧要天朗氣清。 點解？ 因為話曬今日咧都係一個傳統好日子啊嘛，七夕咧，咁大家可以等呢一個牛郎織女鑽橋相會，天上就重逢。 嗰條線有冇嚟到？ 係啊， 嗰條線小心講啊，官星嗰條線係咪 啊？嗱，你官星你。我而家终于知道阿妈点解以前咧，你传统智慧记唔记得阿妈有讲过咧？譬如话，哎呀，月亮啊，月亮啊，咁样咧，你手指指佢咧，佢咪话唔好指月亮啊。 阿妈有咁讲过嘅咩？ 叫翻鬼仔黄耀祖， 我真系唔知喎。 系啦，我都估到得佢会唔知嘅啫。 阿妈， 你冇听过？ 指月亮啊？ 唔俾噶。我细个咧，如果指月亮咧，就 我妈都系翻鬼妹喎，咁样。 系啊， 我阿妈都冇话过。 阿碧莲好明显叫碧莲啦。 系啊，系啦，小心讲下你啊。 英文啊， 系啊， 嚟噶 啊。点解唔可以啊？ 即系 翻鬼妹， 即系小朋友系唔可以指月亮，定系个个都可以 指月亮？其实大人都应该大人都唔得噶，佢冇话净系你冇听过咁啊？ 我唔知。 诶，你都系鬼妹， 百无禁忌都唔知。 好似系得你乡下知咗咁，而家2比1。 好多人都有讲过唔准指月亮噶， 即系唔可以手指指月亮。 唔可以点解？ 我估 唔可以指系月老，系咪啊？ 唔系，唔系关咩月老啊？ 关住啊，唔知啊。 嗱，如果现代啲咁样讲嘅话咧，嗱， 哎呀，我 同紧两 个原来都系外国嚟嘅拍档，我但系我唔信桂花田都系。佢落副扮外國人啦，佢而家呃我， 唔係我都係大埔扮外國人啫嘛，冇乜分別啦。 唔好呃我啊，真係。 你講嚟聽下。 等我估下先，我哋估下先噶嘛。嗱，指住個月亮力嘅話咧，現代嘅版本就係話你指啊，你指啊，成日話月球嘅表面啊嘛，你指得多嘅話，你塊面就會好似月球嘅表面咁樣噶啦，爛面。 你嘅 方向 係好近， 真係噶， 冇錯。 好，咁我再估多一個啊， 估唔到你都係地道嘅香港人啊。 喺月亮嘅背後咧，嗱有一個傳說嘅呢個古老啲，似唔似咧？ 冇，翻頭先啱啦。頭先你爛面嗰個方向啱嘅。 哎呀，因為月球表面就粒粒突突，如果你咧指住個月亮 嘅話，古時又睇唔到粒粒突突噶嘛。 啊， 佢由古時又流傳嘅喎。 係啊， 係啊。 我唔估唔到咯，咁样， 你 试下帮我补啊，咁。 即系睇唔到，头先佢咪讲冇咁清楚，即系唔系粒粒突突， 唔系粒粒突突， 系好光滑嘅，系咪啊？ 唉，开估啦， 佢话 如果你指月亮嘅话咧，佢话你面上面就会有疤痕啊。佢话因为咧，即系月亮佢有月圆月缺噶嘛，有阵时佢会勾勾咁样噶嘛。细个嗰阵时已经话咧，唔好指月亮啊。佢话边个指月亮咧，边个块面咧就会好似个咩生达拉咧，有个勾啊，佢个面上面就 都叫啊， 真 系 知唔知个出处喺边啊？ 真系冇听过， 包青天都未系，成日指个月亮，搞到个额头啊有个月亮出嚟 啊！佢话你块面会崩噶，唔止得噶。 嘉燕姐都有指，佢指系一个 月圆嘅时候， 满月嗰时候指啊， 真系冇听过噶。 冇啊，有啲人个下巴好尖，又因为指咗月亮啊。佢嗰个尖嘅下巴并非系整容，只不过系指咗月亮。 真系要召集下我哋听众，冇理由噶。你知啊，通常咧一二对一咧，我就会缩噶啦嘛。讲下讲下，唔通我妈呃我咁样啫？ 香港 真系有听过好多次都系咁啊！ 咩有咁多传说？点会听过晒？ 仲有另一款咪豆皮咯？ 你阿爸阿妈好中意同你讲呢啲古诶， 唔系好多阿爸阿妈都有呢啲噶。 佢细个已经成日手指指啊嘛，见到人哋嘅女仔又笃下人哋块面 啊 嗰啲咁嘅，你阿妈咪讲啲咁样嘅大话呃你咯。 所以咧，你即系知道啦，即系手指指又唔得啦，你攞咩照住都唔得，你唔好谂住攞啲电筒照住，系啦，应该都话你 唔系啊嗱，唔好用电筒照住又明白嘅，我哋要观星咁样，夜观星象。要黑麻麻咁样先睇得清楚啊嘛， 系咩？但系嗰啲都要点噶嘛？我怀疑其实都系同传统习俗有关。你咁样点就豆皮，你唔好攞嗰啲 laser 照住上面啲月亮，系啦。豆皮其实豆皮又系另一个传说，又真系听过。 唔好咁样讲啦，因为咧我知道即系豆皮嘅话，如果攞住嗰支嘢指就豆皮嘅话咧，全香港咧我嗰个行业咧做剧场嘅朋友咧，应该都豆皮噶啦。 老师 又 唔敢 啊 嘛？ 系啊，地理科嘅老师又唔敢，因为我哋入台 总之手指指都唔得噶啦。 手指指 你又电筒 只 手又唔得， 唔好意思。 你究竟想你块面多达拉定豆皮啊？即系如果咁计， 我唔信呢啲中国嘅传说。即刻咁样讲，因为我两样都唔想。 我冇播百无禁忌音乐啫嘛，所以你唔信啫嘛。嗱，但如果讲翻咧，你话今日七夕咧，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咧，就话咩希望咧就系织女，佢哋咧就可以赐呢个传统妇女咧，就话佢哋有心灵手巧嘅技艺噶嘛。 我想问咩叫心灵手巧啊？ 交俾贵妇人讲啦， 麻晒。 即系希望七夕啊嘛。 佢冇嗰啲咪心灵手巧咯？唔系佢冇掌握嗰啲咪心灵手巧嘅嘢咯。佢个心唔灵手唔巧， 哦，即系织女嗰啲， 系啊，即系话要有一个缝纫啊嘅好好嘅技巧，因为古时妇女咧都要，即系佢冇书读噶嘛，咁佢咧就要全靠佢啲手艺咧嚟吸引咧嗰啲异性嘅， 或者呢个就 系 佢哋嘅。 读嗰啲咩 A 片嘅，我系读细个嗰阵时， 你全部读 English 咯。 我都喺英国读书，唔系我都喺香港读书嘅啫嘛。点解你哋讲嗰啲全部冇听过嘅？ 牛郎织女英文系咪 cowboy？ And then 牛郎啦 ，cowboy 就系变咗 牛郎啊嘛。 去咗台湾啊，跟住 佢真系牛郎啊嘛。系啦，织女点译好咧？真系吓， 即系话希望咧，佢咧有一个，因为即系以前古时嘅女仔咧，咪中意绣花啊，即系将条毛巾仔绣一啲嘢啊，绣字啊等等嘢，嗰个系一个技能嚟噶。 系 系啊，希望咧织女咧可以。即系赐予佢哋咧一个好好嘅手艺，因为佢系最叻最叻嗰个。 系啦，咁佢话明系即系织女啊嘛，佢哋本来着嗰件衫都系咧神仙织出嚟嘅，所以即系又能变大能变细。我而家就想问啦，你觉得咧嚟到今时今日2019年嘅香港，其实有几多少女啦、妇女啦、中女啦、女啦，咩女都好啦，仲识唔识织衫、冷衫或者织嘢嘅咧？ 一定试过会识嘅。初恋嗰阵时， 我中意你个注脚 呢一 个试过，系 啦嗱，初恋嗰阵时咧，点样都觉得咧系要做啲手艺咧去表达，即系不论系啦，未必系织一条颈巾咁多嘅，可能织一条手绳啊，即系之类嗰啲咧， 经历过 点样都有经历过嘅。织完咗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咧你自己落手落脚去织一啲嘢咧，都系保唔住段关系嘅。自此之后。香港嘅女士就唔再织嘢啦， 又唔好咁灰，应该话 吸引个异性嚟，哦，咦，都有另一个角度嚟欣赏你、啊， 几多个初恋之后就成功啦，系咪先？所以都未放弃咯。 应该话咧，可能好多现代织女咧，织完之后发觉，点解织完咧，佢系冇当我系女咧？又或者织完之后佢冇着过上身咧，嗱，我觉得后者咧就劲啲嘅， 唔系， 即系织完之后咧，成日都检查话。啊！点解你今日冇冷嗰条颈巾嘅？今日都成十八度嘅，你都唔冷嘅真系。 哎呀，我想自己爆一样嘢啊！嗰阵时 十 几岁拍拖咧，咁我系收到一个咧就 系 手织嗰阵时， 系啊，兴嘅手绳同埋脚绳都有嘅。 唔系，手织咗一个 cushion 啊。即係一塊布，即係一塊沙網咁樣啦，跟住咧就已經印咗個圖案喺上面度嘅，跟住就逐線勾咁樣就勾咗個大嘅 cushion。 哦，勞商業城有50,000有10個， 我講緊嗰陣時係都真係廿年之前噶啦嘛，咁樣 50,000有20個嗰陣時， 十幾歲讀緊書嗰陣時，應該中四嗰啲咁樣咧，就個女仔送咗俾我。 跟住寫啲咩上面㗎？ 咪一個圖 案 咯， 唔係個圖案，我以為嗰啲咩 I love you 嗰啲， 係冇 I love you 嗰啲嘅含蓄啲嘅。 I love Hong Kong 咯。 系啊， 呢个唔好啊，唔好， 呢个唔好啊， 咪有个心喺度中间啦，系咪？ 如果系拍拖送咗个 I Love Hong Kong 俾对方嘅话，应该都真系几唔爱对方。 可能你个名就叫做咩康强咧， 系啊， 系咯， 就叫康强做啊， 系啊，所以最后咪送错咗咯。 喂，但 系我送俾阿强嘅，对唔住。 嗱，我就收到呢一个嘅 cushion 啦，但系嗰阵时咧自己咧真心衰啊，我形容自己系真心衰啊，因为我收到我自己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系 你俾个 cushion 我做咩啊？ 唔系，嗱，类似呢啲嘅感觉。 咦，同我。 系啊，系啊，我个谂法咧就喺心里面弹咗句出嚟嘅，就系话你唔知道我鼻敏感嘅咩？送呢啲嘢俾我做乜啫？就系但个样咧就系 冇咗啦， 多谢多谢咁样咁 冇咗啦， 系年少轻狂啊嘛，有边个唔试过无知？ 你知唔知你错过咗啦？ 咩啊？ 而家佢已经成为咗全东南亚最大嘅手织枯笋生产制造商啊！真系 难道嗰次咁样俾我挫败咗之后，佢仲喺呢一方面发展咩？ 但如果你嗰次收咗佢之后，你 我有收到 噶， 摆咗好多年噶， 你欣赏人哋。嗰段情咪喺度咯， 系咯， 系咯，咁你就 我人生就真系改变啦。如果系， 就算风已静，热爱不要停。唔系嗱，所以我真系想问下，究竟今日嗱，我哋先问咗桂花田啦。 嗯， 你个女识唔识织嘢？ 唔识。 你有冇尝试过教佢？即系少少缝补补嗰啲咧，咁样。 唔系，因为咧讲紧织嘢 咧，佢缝翻自己个伤口就试过。 系啊，咁啊系，佢好多伤口。即系织嘢讲咗好多唔同嘅，譬如头先你话织嗰啲手绳啊，织条颈巾又另一样嘢啦，勾一条披肩又一样嘢啦。 三楼，补三楼， 嗰啲识嘅， 佢识嘅， 因为有上家政堂。 系啦，因为 佢咪好唔中意上家政堂。 都唔系嘅，因为其实家政堂咧要自己整嗰个叫做apron， 即系 围裙啊。 围裙 又扮又扮又扮外国翻嚟 啦， 咁跟住 我个煲呔啊，即系呢个系中文英文都得，要整个煲呔 咁咧，跟住咧，喺个围裙要自己整先，唔系买咗之后咧，要自己喺度整个名啊，系啊，要圆咧要收啊，咁样都有学噶。 咁我想问下嗱，你屋企咧就三代同堂噶嘛，系咪先？如果真系有人啊，诺诺甩咗粒楼咁样， 边个补？ 系边个补啊？ 自己咯。 即系落落自己补， 我会叫佢自己搞咯，因为佢哋真系识嘅，见识嘅， 我都识噶，我都识自己补楼噶。 但系挑群咧，即系放群脚嗰啲，因为大 呢个梗系你做啦，你细个成日都接 佢， 我 系接起佢，佢系要挑翻落嚟啊嘛，即系放群脚咧就姐姐搞。 但以前你哋接群脚其实都系黐胶纸嘅啫嘛， 系啊， 系咯，边会咁有心机啊？因为你随时要还原噶， 一定有接过群脚啦， 唔系我哋望好多噶，成日见到咧阿 Sir 咧话呢几个女同学过嚟度， 我见到。 好快放翻到落嚟 喎！喺個腰帶度做咗手腳，整一整條腰，跟住就長，跟住就長。 嗰啲算唔算都係一啲積女嘅手藝嚟嘅？ 一個方法， 都係一個積女手藝啊！ 喺度嗰件衫啊，咁有冇收過積嘢啊？嗱，你積個鼓槌， 我有，我收過手繩咯。 哦，手繩， 手繩嗰年代太興啦， 係係。 手绳都好花功夫 噶啦，而家都兴噶，你知唔知啊？ 而家可能 手绳兴噶，我女 手 绳 啊、脚绳啊嗰啲咯。咁所以其实咧，你话今日七夕咧，除咗你中意观星之外咧，我都真系谂紧呢个传统习俗，所谓话乞求有心灵手巧织嘢呢个技术咧，究竟喺我哋而家呢个年代仲流唔流行嘅咧？ 嗱，七夕咧，以我喺从小嘅印象咧，即系七姐蛋啊，系咪应该系咁样噶嘛？ 系啊， 我就细个咧，成日同阿妈一齐卷嗰啲衣纸咧，七彩黑条 七彩黑条姐姐系。七月十四嘅大佬系咪啊？烧街衣嗰啲嚟噶嘛？ 唔系噶，佢嗰只有噶。 卷纸嗰只， 卷纸嗰只我有帮手卷噶。 系啊，咪七夕 阿妈跟住咪落去拜神，阿妈落去拜神嗰阵时烧 嘅 咯，唔系 佢嗰只 七 色 嘅咩？ 七色纸啊， 七色 纸 系七姐蛋嗰时俾人哋去好靓嗰啲颜色， 净 有咩？ 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我有帮过阿妈接。但我冇問過阿媽點解接，阿媽叫我接我就接埋咗啦。 阿媽叫我去睇龍船，係啦，唔係我唔係淨係講傳統外話咧。究竟而家多唔多人仲識織嘢？ 哦，織嘢又嗱，如果織冷衫嗰啲咧，又真係未必識嘅。係真係咧，你開始對個男仔有心意，先至開始。 仲會唔 work 㗎？ 我賴嗰啲智能手機啊！以前咧多好多人咧喺啲公共交通工具，譬如長程巴士咧，真係會織嘅。而家你梗係報紙都唔使睇，你揸住部電話咩？都睇到啦，仲做咩织冷衫啊，织手绳？ 即系你觉得佢哋而家系因为太多机会打发时间啦，所以就唔打毛衣啦。 咁我梗系拣完有趣啲嘅啦，只只手喺度捉捉捉捉捉咁闷。 唔使，我 想话 俾你听，而家咧净有机器咧，织手绳有机器啦，即系有一啲功能咧，你净系 即系你揿个掣就会部机帮你织好咗啊？ 系啊，织嗰啲大颈巾。 讲少。 系啊，我嗰日咧见到我个玩翻星期啲小主持咧，佢带咗个部新嘢翻嚟，哇！不过咧佢好似个吸尘机细啲嘅吸尘机咁样啦，跟住将啲冷摆喺里边咧，你之后喺度搞啊，即系好似搅拌机咁搞搞搞搞啦， 佢就可以同你织咗啲嘢出嚟噶啦。 咁呢个绝对唔算系手织， 我 哋要咁细啫，我都识织噶啦。 系啊，所以究竟喺呢个七夕诞里边吓， 有 冇人织嘢嘅咧？各位朋友，你可以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去到第几代啊？ 系啊系啊， 你嘅织嘢技巧去到第几代？ 织紧嘅，你去到边一个步骤咧？织咗一半啦，定系 啱啱收到一个噶？ 织紧啊！ 一个大嘅blanket 啊，系一个老人家送俾我嘅， 系 好开心。但你收到嘅话，真系觉得好 warm 嘅，好暖。 光家鱼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用我与歌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光筆就話危險，激光中應該唔危險啦。佢話呢個羅文嘅激光中係九四耶版添啊！喂，但係我哋啲聽眾仲耶喎， 係啊， 係 佢答到我哋好多嘅問題啊，例如頭先咧，豪仔 佢糾正咗我嗰個傳說。系 嗱，我唔知嗱，你话纠正咗啦，我呢度睇到仲有三个 version。 啊，你快啲讲嚟听下先。 阿妈细个叫你唔好乱咁指个月亮。 系 Irene 咧就话，如果唔系咧，系会烂手指烂面。 啊，系 手指都会烂， 手指都烂，因为边你指嗰个地方就烂啦。 系啦，跟住面又烂，手指又烂啦。跟住阿 Victor 咧就话咧，阿妈话如果你指个月亮嘅话，夜晚瞓觉会俾月亮切咗只耳仔。 系啊系啊，我头先记翻，原来应该系呢个先啱。我听嗰个就唔系烂面，系耳仔割咗。 Irene 又话烂面烂手指嗱，另外仲有一个嘅。阿 Win Win 咧就话。佢阿妈都有讲啊，话唔可以指月亮噶，因为指咗咧会耳聋噶。 呢个冇听啦， 呢个真系冇 听 过。 即系嗱，而家真系四方八面，究竟指月亮嘅传说是什么咧？ 月亮咁恶嘅咩？月亮咁恶嘅咩？唔系咯。 哇！咁我哋可唔可以叫香港嗰啲恶嗰啲人咧，叫佢哋阿 moon 啊？ 唔系 全部都阿 moon。 我哋不嬲中意系 sailor moon 嚟噶嘛？ 系啊。 咁恶嘅咩？呢个我冇听过话诶耳仔会聋。 其实全部都残忍嘅，你谂下，难道嗰个好恶毒叫你烂面烂？手指佢又唔惡到， 但我真係聽過係耳仔咯，我頭先記得翻就係耳仔， 耳仔， 係啊，因為佢都係用相同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似個勾咁樣噶。即系月亮，因为佢有半圆。 你而家两个故事， 唔系 有啲你冇肯定， 一都系烂面噶， 烂面同切耳仔点会一样啊，大佬？ 嗱，你知唔知我呢度睇到另一个 大声话我哋两个唔知， 唔系啊，佢其实 话兜啊， 我有质疑，但我两个唔记得咗。但你知唔知台湾咧，因为佢哋啲民间传说仲多噶嘛？ 系啊，好多噶。 佢而家呢个咧就直接又系同牛郎织女有关啦。佢头先我抛低咗个100蚊嘅问题，台湾嘅民间传说今日新闻卖嘅。七夕今日千祈唔好同你嘅伴侣食牛扒。 如果唔系， 会有唔吉利嘅事发生。点解？ 牛扒佢会从佢普通， 因为咧你食牛扒一定要攞刀叉切佢嘅，咁啊即系代表似你哋嘅关系一刀切啦。 唔系嗱， 我觉得我解释得几， 因为嗱 又 咁样嘅，因为可能你又冇记得呢个七夕嘅传说 啊， 个古仔系点嚟嘅？ 我切断佢哋条线啊！ 食牛扒 牛郎啊嘛， 冇错。 牛郎啊，你咪即系想锯咗佢啊？ 佢系咁解释嘅，因为你要记得个传说咧，就系话嗰个嗰唔系佢话嗰个牛郎咩意思咧？因为佢系放牛嘅， 唉，好多女朋友都想藉住啊七月七即系农历初七啊放过我男朋友血噶啦。 佢话咁样嘅，佢话咧如果咧你喺七夕当天咧食牛扒大餐， 系 因为你会食大量牛肉。冒犯咗牛郎，感情容易出现口角争执，好可能一个浪漫嘅晚餐变成咧嗌交嘅战场，所以咧能够避免食牛扒就尽量避免啦。假如真系食咗嘅话咧， 咁点啊要拎翻出嚟？ 唔系，佢话可以做翻啲善事，报个功德，捐啲化缘。 俾多唔系，嗱喺嗰间餐厅度俾多啲 tips 嗰个事。 我 OK， 我今日买咗期啊，我今日系啊做咗善事啦。 同埋佢话今日啊，我同阿祖啊呢啲啊，或者阿桂花田呢啲啊，成日扮潮嗰啲啊，唔好为今日咧着嗰啲穿窿衫裤。 即刻睇下自己摸下自己先， 我有啊，我有啊， 你个膊头冇穿 啊， 着咗又会点啊？我哋嘅听众可能会想知。 佢话因为咧，唔好有窿。佢话牛郎织女嘅织女本身嘅工作咧， 即系好 lonely 啦，跟住就会好寂寞。 我 哋 咁话，你唔好用英文代替啊。 佢本身嘅工作系织布嘅，你着烂衫烂裤，代表感情上会有一个缺陷，未来可能难以弥补啊。但系咁系咪即系七夕过咗可以着得翻啊？ 系啊， 即系袜穿窿或者条底底穿窿嗰啲都唔得，系嘛？ 系啊， 借关窿得唔得？ 唔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同中联办在深圳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香港局势。多名香港政界人士都有出席，包括港区人大同政协、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乡议局成员等。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会前表示，今次大约有大约500人出席。被问到会否向中央官员反映民间的五大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警察被指滥权等的问题。谭耀宗话：相信中央对香港的局势有全面深入的掌握，与会人士会先听中央的睇法，然后向中央提出建议。他又话：在此时此刻成立委员会，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有很大的怀疑，亦都会牵涉其他的问题。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向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日前曾经同示威者倾谈，有不少人话，如果政府撤回修例，成立独立委员会，至少一半人不再出来示威。田北辰认为，除了监警会之外，亦都需要由法官高层次调查事件，包括检视警方被指滥权的界线、示威者背景等，可能涉及修例。他又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应该做一些事，他担心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下一代对事件的看法。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因为购买官星笔被指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感到气愤和愕然，形容是荒谬绝伦，批评警方并没有合理解释，也都担心年轻领袖已经成为警方目标。他提到，昨晚深水埗街坊并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但是警方就发射催泪弹，加上有区议员因应街坊求助到场，亦都被指涉嫌袭击和暴动，他感到很难理解。另外有听众质疑，如果购买官星笔可以被捕，为什么不拘捕售货的店东？有质疑早前元朗有白衣人拎水喉通打人，为什么警方不作拘捕？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说，是不是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要考虑有关人士是有什么意图，如果未能够证明意图，反问警方是不是未卜先知，质疑警方的做法是违法和滥权。大榄隧道近转车站往九龙方向，早上大约8:20发生巴士相撞意外，初步知道12人受伤，全部送往博爱医院治理。涉事的是一架龙运巴士和一架 268X 路线的九巴，现场所见两架巴士分别车尾和车头玻璃碎裂，警方在场调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晚上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7点，跌209点，总成交2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6点，系升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2冇起跌，盈富基金26.45跌3毫，友邦保险75.7升2毫，中国平安87.2跌1.35，建设银行5.67跌4仙，汇丰控股59.95系跌3.5，港交所243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7，日元106.06，瑞士法郎0.975，澳元0.673，加元1.330，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4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3,8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61美元，卖出1,484点，啱转咗系卖出1,485美元。香港电台经常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嘉里货仓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排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啦，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Goodbye, sir. Yeah, 放暑假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出发，寻找快乐啦！今个夏天 ，Harry 哥哥走匀印度、台湾、缅甸同日本，探访好多家庭同学校，睇下当地小朋友快乐生活系点嘅样。 电视节目《Harry 哥哥寻找快乐之旅》，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头先10:30之前，佢自己都讲咗，今日系七夕节啦。唔知呢个老公会唔会系今晚做啲一啲事氹下个老婆咧？系啊，因为一阵间我个风头火势就系会讲呢个七夕节，有啲老公哎呀，一一猪咗添咁样。我哋有请，佢经常都应该要成日氹老婆噶，唔理今日系唔系七夕，佢都要氹啊？点解？因为佢成日都甩甩流流激嬲老婆啦。吓，我哋有请，曾志豪。 嗱，用字要小心啲。咩叫做成日激嬲老婆呢？呢度有两个词语，全部都系充满咗主观嘅臆测嘅，可能唔系成日，系间唔中咧。可能嗰啲唔叫激嬲，系令到佢好激动咧。可能系成日好激动咧，可能系间唔时激嬲咧。究竟呢两组词语点样配搭呢？各位男士有苦自己知啦。但我真系想讲下老公嘅一单新闻。咁啊，话说咧，就有个台湾嘅网民咧就公布咗佢哋自己两公婆嘅一段对话，而家成日都系咁样出卖自己至亲嘅人咧，大家就好开心噶啦咁样。咁佢嗰段新闻系做咩嘅咧？佢话个老公就生日，哇！个老婆咧就即刻好浪漫地咧咁样问老公，系咪嚟自台湾嘅老公？你要什么生日礼物啊？不过其实喺对话里边听唔到咁温柔嘅声音。个老公咧就第一时间就话咗俾佢听自己嘅生日礼物嘅愿望，但系换嚟嘅就系佢老婆一个黑人问号符号。点解呢？因为佢老公回复嗰个生日礼物嘅答案系龙骑士、银牙烈虎、烈焰飞凤、肩甲战龟。好，如果你唔明白，我重复一次，我嘅生日礼物系想要龙骑士、银牙烈虎、烈焰飞凤同埋肩甲战龟。咁你话啦，系咪要换嚟五个黑人问号符号啊？跟住个老婆就问佢。老公，其实你想要咩呢？究竟个老公就话啦，老婆，我系想要战斗陀螺二十周年纪念版。系、这个台湾译音嚟嘅，如果嚟到香港一讲，你就知咩嚟噶？包船陀螺系嗰、那个系佢老公嚟嘅，佢要求要一个包船陀螺二十周年纪念版。咁究竟呢个老公年纪几大呢？可能你第一时间就话，可能啱啱会唔会十八岁够年纪就结婚啊？未大个都唔出奇啫。啊，不过冇，原来根据资料显示咧，佢哋两公婆已经有个细路噶啦，佢细路咧亦都玩紧爆蒜陀螺噶啦，咁即系话咧有翻一定嘅年纪嘅。咁佢话咧，佢老公就抗议啊，点解咧？佢话当佢同老婆讲完自己要爆蒜陀螺二十周年纪念版之后咧，佢老婆就冇再喺个 message 里边复过佢啦。然后佢就问啦：长唔大有错咩？女人系咪永远都唔懂男人的浪漫嘅咧？吓，咁啊，大家翻查资料咧，就发现呢个陀螺咧就呢个纪念版啊。总值就1100元嘅，因为咧里边就有一个豪华版啦，有签名啦，有绘图啦，仲有九个陀螺啦咁样。呢单新闻咧，其实我相信每一日都会喺你身边发生，因为可能好多老婆都会话：系我点解好似屋企咧要养多个细路咁样嘅？成日都话咧呢个男人咧就长唔大咁样。呢、这个永恒嘅战争究竟点样可以平息咧？嗱，但我想话咧，如果个老公咧，仲系可以对呢啲玩具有一种钟爱同埋着迷嘅话咧，其实都好难得噶。话说我呢、这个旅行咧，唔系话全部都去咗嗰啲主题乐园噶嘛，仲有一个系玩具嗰、那个即系砌积木嗰个乐园添。其实入到去嘅时候咧，你真系见到咧，啲大大盒嗰啲模型啦，有唔同嘅公仔啦，譬如咧有嗰啲咩星球大战啊，真系有嗰啲咩咩五星战队啊，仲有个百兽王啊，总之咩都有嘅，全部都有嗰啲积木嘅。我个仔咧入到去咧，真系好似入咗宝山一样咧，就周围喺度尖叫啦、狂嗌啦。你知唔知？我作为一个几廿岁嘅人，我企喺隔篱，我系好想感受嗰种兴奋嘅状态。嗱，我系认真讲嘅，我系不知几咁想咧，都有一种投入同埋热情喺度。我咧搏命影相咧，就 send 翻俾我自己啲即系同伴嗰啲 WhatsApp group 里边啲 friend。佢哋就真系大细路嚟噶，佢哋全部见到都好兴奋啦。仲不停提供啲资讯俾我。但其实我有一半是扮出来的，因为讲真的，我真的对那些玩具的兴趣就不大，但你知不知道那一刻我心情很矛盾的，我很想自己有那种热情是对于这些玩具，因为为什么呢？喂，那我不可以一样那么开心咯，喂，我买得起的嘛，因为就算你赚得不是很多钱呢，几嚿水你买得起的嘛，但是最惨是即系嗰几嚿水，我唔系想买嗰啲嘢啊！即系我唔系投入到喺嗰啲玩具里边，嗰、那个世界离我有啲遥远啊！所以咧，其实我系觉得好羡慕嘅。第一，靓仔可以全程投入，见到呢啲玩具咧，开心到不得之了。第二，如果有个成年人，无论系头先讲话中意咩陀螺啊，中意咩高达嗰啲咧，其实我想话你系好幸福嘅。而家已经脱离咗咧，唔系从个女人嘅角度。以前我哋同用女人嘅角度咧，就话喂，你老公中意玩玩具好过中意玩女人啦。我而家唔系从女人嘅角度。我从男人的角度，如果你由玩具已经可以得到开心和满足的话，你好快乐，因为你容易满足，你容易得到一个兴奋和开心。我唔得啊，阴哥，我都唔知几想见到呢啲玩具呢，我都有嗰种兴奋和投入啊，冇办法啦。所以呢，当你越来越大个嘅时候呢，你能够得到开心和满足嘅难度系越来越大嘅。 所以去到最后都淨係我仔买咗盒模型走咗，我自己望住我都唔知几手痕啊，冇得买，买完都唔係特别高兴，点算呢？不过奉劝一提，台湾嗰位老公，你唔买呢个爆旋陀螺呢可能都有好处嘅。喂，听到个名都知危险啦，战斗陀螺喎，你小心俾人拉呀。风头火势，冇错啦。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买玩具已经满足唔到你啦。买咩先得呢？梗係买你老婆怕，或者买你老细怕，或者买你拍档怕。唔知呢三样里面，我呢个拍档会买边样，佢先至会最开心呢？我哋有黄耀祖。 买咩呀？我会买多对鞋啦。系啦，买多对鞋啦。喂，见唔见到今日有新鞋呀、啊、靓唔靓呀？真係坚㗎。 我都有喎、 啊。你又有新鞋？ 我老婆买喎呢对。 係呀，咁你有你都试口似我哋两个咁样摆只脚上个头顶都会返田。 高只脚上 个头。嚟嚟嚟 ,come on, baby! 睇我冇开佢咪。 使咩叫车呀、啊、你两位。咁耐唔拉筋。举只脚上嚟。 我哋咁啱都系黑色嗰对鞋。 买多对鞋啦，我哋不如。 哇、啊、我呢对鞋189蚊喎。 唔好问我对几多钱啊。 我对鞋 189蚊啫嘛。 我呢对鞋180。 咪就系咯，你嘅10倍啫嘛。 我唔想同佢讲嘢，我要删佢乜一秒钟。好啦，俾翻你， 但你都要俾个音乐噶，系咪先？ 你帮我删晒噶。 一年一度嘅金马奖嘅颁奖典礼咧，即将会喺2019年嘅11月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可能你会话喂，11月23号先至举行啊？而家咧都系啱啱咧就系截止完报名嗰个阶段，点解会咁早讲嘅呢？话说今日咧就有啲新嘅新闻出咗嚟，究竟今年嘅金马奖啊，平时都系台湾嘅一年一度嘅盛事啦，两岸三地咧唔同嘅电影作品咧都会参与嘅，好多我哋香港嘅演员啊都试过攞过奖啦，同埋今年咧即系已经有几部。据闻咧就报咗名喺内地嘅电影咧，都个呼声都几高噶。例如咧就有入选咗柏林影展啦、康城影展嘅作品啦、威尼斯影展嘅另外一部作品咧，就阿巩俐都有份参与嘅，都话好似咧就已经系报咗呢个金马奖嘅参展嘅机会噶啦咁样啊，但系。最新嘅國家消息咧就講咗出嚟啦，由內地嘅國家電影局嘅官方微博咧就宣布咗啊，係暫停內地影片同埋人員啊參加2019年第56屆嘅台灣金馬影展嘅嚇。咁、那個原因係乜嘢咧？我諗大家可能都會記得起啦。喺舊年第55屆金馬獎嘅時候咧，有一位嘅台灣嘅朋友啦，得到一個紀錄片嘅獎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掀起咗一個台獨風波嘅感言啊，咁啊已經變得好敏感啦。之後又有人咧就中國嘅電影人啊，嗰晚已經即刻缺席咗就係呢個金馬嘅慶功宴啦嚇。到今年咧，你見到最近個兩岸個局勢啊都幾緊張嘅，即係可能又有選舉嘅年份啦，咁亦都有話嗰啲自由行又唔批啦，各樣嘢我哋節目都有講啦。所以今次咧大陸咧更加咧落咗呢個禁令啊，就令到啊內地嘅電影會咧佢哋係要主動退出就。唔报名参加今届嘅金马奖，咁如果大家即刻咁样谂一谂嘅时候咧，可能首先会谂到嘅就系金马奖方面，今年可能真系会失色咗少少啊！最大嘅原因系内地会将佢哋嘅金鸡百花奖咧就提前咗喺同一日度举行，诶，跟住大家就即刻会谂噶啦，就系、是、咁内地嘅电影人啦，好明显就一定会去咗内地嘅金鸡百花奖噶啦，更加大嘅问号就系话。香港嘅代表，香港嘅电影代表，究竟你够胆唔够胆报呢一个金马奖？即系佢哋平时都会报名噶，定系会报，净系报呢、這个金鸡奖呢？究竟金马劲定系金鸡醒呢？吓、啊，另外亦都会谂到噶啦，就系、是、好多香港嘅艺人啊，究竟你会参与或者出席或者支持边边嘅颁奖礼呢？因为成件事咧就突然之间，本来系一个两岸三地一个电影人啊嘅大 party 啦吓，突然之间咧就好似你做啲乜嘢咧都会错咁，你出席呢边可能会得罪另外一边啦，你讲下呢边嘅话咧，可能嗰边又会唔喜欢。咁究竟原本啊一年一度啊两岸三地都几紧张嘅呢个金马奖颁奖礼啊，到今年嘅情况又讲到边呢？不过讲到呢一度啊，真系讲又死唔讲又死咁样，我谂所有香港嘅艺人应该都吓。大家都估到会去边边噶啦，我都唔讲咁多啦，我哋净系睇住事态会继续点样发展咧。 你唔问我嘅，我头痛，我出席边个场合好咧？ 你去 金土瓷像啊，唔知点解嘅。风头火势嗱，今日我哋我们的咧就会讲啊，我们的电影经典情侣组合。咁我呢位拍档咧，其实我觉得呢个题目系有啲考起佢嘅，因为咧佢系唔系好睇电影嘅，所以俾佢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叫我哋嘅听众们啊，如果你哋都觉得有啲喺香港电影上面嘅经典情侣组合咧，就喺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啊，就唔使我呢位拍档桂花田一阵间咁辛苦啦。 其实咧，我系有睇电影嘅，不过我睇完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佢电影嘅咋，系唔知点解会唔记得。 即系你系唔知道，原来最尾佢哋拍过拖嘅，睇完成出戏咁样。 唔系啊，即系我有睇，跟住咧，我都话我有。 即系你睇完《精装追女仔》，佢最尾问阿华，其实边个追咗边个？ 咩啊？呢套最佳损友嚟噶，跟住系。 哎，今日嘅风头火势不约而同同阿豪仔嗰个台湾老公发生嘅事都差唔多，不过佢系围绕住今日系七夕，系啦，各位男朋友或者老公啊，今日系七夕嘅，如果你知嘅话，咁唔知道你有咩准备呢？啊，准备啲咩啊？我七夕冇乜祭祀仪式噶噃，净系知道屋村咧嗰啲婶婶啊、婆婆啊，齐齐都会接下衣纸。我呢啲后生嘅冇乜参与噶噃，哈哈！啊，男士就系咁噶啦。嗱，喺台湾或者系大陆咧，佢哋都好着重七夕节嘅。咁啊，因为咧就系中国情人节嘛，又系咁讲。咁有情人节呢三个字，啲女友或者老婆啊，仲唔借啲耳嗲下个男朋友或者个老公买嘢氹下自己咩？台湾咧就系有个老公就系咁啦，今日七夕嘅老婆咧就问阿老公啊，你有啲咩准备啊？老公就话啦，咁啊，油饭、麻油鸡、圆仔花花啊，嗰啲台湾用语啦，等等等讲，大扎一啲咧，一大堆咧祭祀嘅用品。阿老婆就问啦，要呢啲嘢嚟做咩啊？老公就话啦，准备拜祭咯。呢个时候听到准备拜祭啊，老婆即刻反咗白眼，点啊？今日七夕节啊！之后咧，老婆咧就 send 咗一张包包嘅相俾佢老公，仲写住想要呢个包就快啲翻屋企啦。跟住老公就回复佢就话啦：我做咩要你呢个烂包啊？咁真系激到老婆反眼，咋咋跳？点啊？人哋嘅老公系咪唔知今日啊七夕节可唔可以知情识趣啊？已经唔使你自己特登走去买嘢氹老婆噶啦。咁老婆主动啊嚟 send 相俾你啊，要呢个包包都唔醒目啲嘅吓。系、啊哎、我知唔一定啊，要氹老公氹老婆，老婆都可以氹下对方嘅。咁但系啊，既然啊个老婆都问定你咯，你唔可以诈唔知噶嘛，系咪？所以喺生活上面咧，两公婆啊或者一对情侣咧，都可以氹下你，你氹下我，其实都系开心嘅。唔系一定话即系一啲好贵重嘅物品，少少嘅心意，其实心意着重过一切啊！所有老公、男朋友，记住啊，少少心意都已经好够噶啦。 想跟他一样，想在你心 先听嘅系陈慧琳嘅金像奖啊吓，不过佢冇话乜咩金像奖嘅，可能系唔知啊。头先你都话啦， 我都可以颁个金像奖俾大家噶， 系咯， 系啊，金饭煲奖俾你， 我要金像米 啊，得噶，其他嗰啲会投诉你噶，真系。喂，喺呢一个咁多嘅抗争运动里边咧，有一个工种咧，今日咧喺报纸度咧都嗌晒救命，佢话你哋有冇理过我哋嘅感受啊？咁样， 即系佢哋被影响到， 即系嗱，我哋可以又系一个 IQ 题嚟嘅。 好， 喺呢啲咁大嘅抗争场合，记者就当然系会人哋撤退，佢就涌去啦，即系一定系咁啦。 尽翻佢哋嘅责任啦，报道新闻嘅事实啦。 嗰度一混乱，但系佢哋都要冲过去噶，因为要就现场噶嘛。好啦，除咗记者之外，原来有另一个工种，佢哋话最近呢几个月，佢哋都系做紧相同嘅嘢，明知山有虎都要唱，明知要上虎山都仲要冲去嗰个混乱嘅现场， 所以佢哋已经够烂噶啦。其实 明知要上虎山， 最紧要继续讲啦。 系啦，咁究竟系边个工种系危险到咁样嘅咧？ 我完全谂唔 系一般嘅工种嚟嘅啫，唔系系一般工种，即系唔系话救护好唔一般。 喺嗰一刻，即系记者要冲上去嗰阵时，佢哋都要冲上去啊。 佢系话 你已经冇其他人， 明知嗰度已经好危险，但系他们仍然要前往。咁、究竟仲有边个工种系咁样嘅咧？ 我完全谂唔到啊！ 导游， 导游， 导游。 导游， 导游， 导 游啊！ 我听得清楚，导游嘅 导游， 导游冇错啦。点解咧？因为咧，佢就话啦，而家其实大家明知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叫做系高危嘅示威场合，譬如话上环啦，因为都几次噶啦嘛。咁但系咧，佢话今日咧有呢一个导游嘅工会咧，佢哋出嚟讲嘅时候咧，佢就话首先。八月内地已经是零团访港啦，佢嘅数字系话八月份零团会嚟香港，即系惊得滞。 上个星期咧喺我嘅风头火势里面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咧有好多香港嘅游导游啊，都拗晒头啊，因为咧好似真系直接地影响到佢哋嘅生计咁样。 系啦，好啦，其实第二系咩咧？点解话佢哋要如期去嗰啲咁危险嘅地方咧？佢话咧原来六月开始嘅时候咧，因为好多景点啊都有示威活动啦，咁佢话当时佢哋为咗保障旅客安全咧，佢话导游咧其实佢哋已经单方面。更改呢一个咧景点咧避开示威嘅浪潮 区域啊， 系啦，但系原来咧都系会俾客人投诉嘅，因为佢哋会话、哦：喂，我要嚟，譬如金紫荆，我要去金钟啊、中环啊、湾仔嗰度一带嘅，你做咩而家唔嚟啊？咁样，咁佢哋就惊啦。咁于是乎咧，焗住咧，佢举咗个例子，佢就话有一次咧，导游明知上环有示威。但是冇办法，冇得话改。 群情汹涌，因为 系啦， 喺个旅游巴入边嗰啲旅客， 佢惊啲游客激动多多过惊示威者，佢就话冇办法，佢就话啦，我哋喺港澳码头送旅客上船，冒住生命危险、哦，结果送完船之后咧，佢哋要匿埋喺码头六个钟先走得，因为嗰几次嘅冲突咧，佢哋都封锁晒噶啦嘛。 其实可能系嗰啲游客话，我想快啲走啊，你俾我过澳门啦、 啊、 咁样，我过澳门又有得到 咁 样。 咁佢都要去噶啦，喺嗰个码头先有。 但系调翻转嗰个嗱，你无论你系去澳门玩，定系你话想离开香港咧，咁你都要经过嗰笪地方，但系嗰笪地方就危险紧噶嘛，啲导游就谂紧，喂呀，我都系打份工啫，我真。逗你嗰嚿几两嚿水，每日嗰啲开心费，但我要护送你去到嗰个码头，然后仲要最后咧系滞留咗六个钟、嗯，所以佢话咧而家嗰啲导游咧佢嗌晒救命，佢、话一嚟就零团嚟香港啦，二嚟佢话原来好多咧呢啲景区咧，由于变咗示威区咧，我而家先知佢哋冇得。 即係話改行程啊，或者原來 有啲都會改嘅， 會俾人投訴 都叫佢哋即係要即係做翻佢哋嘅責任。係 啊， 改唔改都冇用啦。如果而家講話冇團嘅話，都唔使改啦。 係啊， 冇人。 系啊，所以佢哋都 几大影响啊！ 好大影响噶， 佢哋班行业，咁佢哋咁点搞啊？ 系啊，即系所以佢哋而家都嗌救命啦，好想话喂政府可唔可以快啲搞翻安定先啦、啊？佢话如果唔系咁点算咧？ 处理好件事咯，叫政府处理好件事，咁咪、 啊、 可以解决到 我谂你 各行各业嘅问题 咯。谂都冇谂过，一向都系即系叫做最平安呢啲咁嘅旅游行业咧，原来佢都同你讲 香港好难平安噶啦，任何行业都 危险。 温有关嘅疾病。18,300多人入院，人数是前一个星期的超过三倍，是2008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多。当中65岁同以上的长者占总数接近50%。东京的入院人数最多，达到1,800多人，其次是爱知县同埋埼玉县。24个地方有死亡的个案，其中北海道有7人丧生。日本气象部门提醒民众要持续补充水分，同埋尽量留喺较阴凉嘅地方。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南海中部嘅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上昼10点，台风利奇马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同埋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晚上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73点，跌202点，总成交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1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34点，跌2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7蚊，跌2毫；盈富基金26.45半，跌3毫；中国平安87.05元，跌0.5；友邦保险75.85半，升3.5毫；建设银行5.66元是跌5仙；汇丰控股59.95半，跌3.5毫；港交所242.2元，跌2.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9.54，瑞士法郎8.034，澳元5.268，加元5.895，新西兰元5.037，欧元8.7868。每百日元兑港元7.3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17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3,8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41美元，卖出1,48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呢一段咧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哎，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哎，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丰收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零九分，风骚快活人啊，报报个天气先。 30度气温，相对湿度66%。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啊。今日我们的咧，欢迎大家留言啦。 系啊，就会讲下我们的啊，香港电影经典情侣组合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上我哋网上面留个言。如果你哋觉得有边一啲嘅情侣咧，哇，真系啊好合拍喎、啊，拍咗好多经典嘅电影嚟嘅，都系做情侣嘅咁样，同我哋分享一下。我哋11:30就讲下。 或者你自己最中意嗰個電影裏面嘅情侶，哦，哇，真係佢哋係天沙對噶啦咁。 卡通算唔算噶？ 你即刻諗起邊一套香港電影卡通啊？咁樣， 秦先生同埋趙小姐， 真係趙小姐， 係咪趙小姐？ 秦先係啊，陳小姐啊。 哦，陳小姐同趙先生 係啊。 我想講咩啊？ 趙先生。 是但啦，总之你讲错啦。 赵小姐，你讲咗。 秦先生同赵小姐系嘛？ 冇问题，我哋有听众啊嘛。 哦，系咩？冇赵小姐咩？冇赵到啊？ 有 陈小姐啊？ 系啊。 有陣時有黃小姐都好似有嘅， 冇黃小姐㗎， 三萬黃有嘅， 有㗎， 有咩？個秘書啊， 唔知啊。 總之陳小姐同老夫子啦，大番薯啦，秦先生同趙先生，秦先生同趙先生，你點冇趙小姐啊？ 咩啊？大番薯同老夫子嚇，亂講啊， 除曬都係佢啊。OK， 1873打定上嚟啦。 好，係啊，一陣間就可以留個言啦嚇。跟住問下 兩牛仔咯，嗰套漫畫係咪啊？ 系咪系咪 真系情侣组合？你哋继续谂 边个啊？ 系咪嗰个漫画？ 我哋想讲台湾嗰对迪克与牛仔啊！ 全就差，咩迪克牛仔啊？ 系咪系咪嗰个叫 牛仔漫画？你讲紧系咪？ 有本叫 嗰个叫迪克恋曲啊？嗰个漫画嚟噶，唔系电影嚟。 讲紧香港电影嘅情侣组合，其实我想讲人嘅。 好啊， 好，大家留言啦， 有人啦， 好，讲下日本人啦，好冇？嗱，来唔切咧，佢哋都会有啲唔同嘅社会现象嘅，譬如咧前。阵子都好几年之前啦，譬如有电车男呢一个嘅 term 好耐啦，好耐啦，系咪 先？最新近咧出咗一个新嘅现象，我就咁讲个名，听你哋估下，系咩类型嘅族群佢哋嘅朋友嘅？ 好熟 嘅，叫做肯鲁族。 好耐嘅， 系咪啊？个肯字咧就系口字边做一个肯定嘅肯啦，系咪？ 系啊。 不过 我哋香港都讲过嘅咯， 系啊。但系有个新嘅新闻出现咗啊嘛。 好在咗，我就期待你呢样真系。 系啊，系啊。你期待我去死啊，定系期待我有个新嘅新闻出嚟啊？ 梗系觉得你有新嘅新闻啦。我哋一齐拍档，点解拱佢去死先得噶？拱都拱大力啲啦。万佛朝中破， 咁啊肯定嗰个系一个心酸先拱啊嘛。唔系你即刻都甩手甩脚，净系咁就唔好啦。 系啦。有啲咩新聞啊？ 嗱，因為咧一個日本放送協會咧，佢哋做咗個新嘅報導喎。佢哋之前咧就做咗一個咧，就話叫做8050問題，即係8050問題。咁如果就咁講嘅話咧，解説到呢一度咧，就算啊，我哋收音機旁邊咧，唔知咩叫做肯魯族嘅朋友咧，應該都會就知道究竟係咩嚟㗎啦。 知道知道。 8050問題，咁啊代表住就即係話 80後同50後咯， 阿爸同埋啲仔女咯，係 咯， 通常都係咁。 即係就話80歲嘅爸爸媽媽仲要照顧住咧， 哦， 係 咁樣嘅意思。我以為80後同50後添， 唔係啊，唔係啊。 不過其實都似啊，50後 啱啊，啱數喎， 都 差唔多，都差。 啱數啊！ 即係總之就話80後，就嗰個80後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已經超過咗80歲嘅爸爸媽媽，仲要照顧住咧喺屋企度冇工作冇嘢做嘅仔女呢個嘅責任。 所以 佢呢個 係 嚴重版啊！ 因为之前讲啲啃老族咧，可能都系讲紧话你廿零三十岁， 系 游手好闲，仲系食阿爸阿妈嗰啲嘅。 系， 但系佢呢个真系严重版啦，因为五十岁，因为理论上佢如果好命啲嘅，佢俾人啃噶嘛。 系啊， 同埋因为呢个佢系俾人啃紧嗰个嚟噶嘛。 八十岁即系八十后咧，其实讲紧都可能系三十几四十岁啫。而家讲到系五十岁啊！啱啱呢一个节目咧，佢哋就拍摄咗一个嘅访问啦，就访问咗一位咧已经五十六岁嘅男子啦， 五十六添， 五十六啦，系啦，就系话咧即系发生咩事啊？嗰样嘢啊，咁样就话咧呢位五十六岁嘅男子咧，佢自己咧就呢个啃老族嚟嘅。咁啊，之前已经有 攞咗证件噶啦， 又未系嘅。不过咧，即系听其实都几惨噶，因为佢有成三十年唔系。佢爸爸媽媽就係長期病患，佢有三十年咧就係冇工作嘅，就話佢自己開頭咧就即係個經歷都幾慘嘅，有一個細佬嘅細佬咧就揸呢個揸車為生嘅咁樣，不過自己咧佢就話嗰陣時就嘗試考大學啦，考完大學之後咧就唔成功，跟住咧就成為咗一個萬年考生啊，即係考完又考，考完又考，考嚟考去都考唔到，最終就放棄咗，咁啊受咗唔同嘅挫折之後咧，就日日決定喺屋企度踎啦，咁就變咗。咧个爸爸妈妈就照顾佢，不过爸爸妈妈分别地都系有病嘅，爸爸咧就末期嘅癌症，母亲咧即系个妈妈咧就有呢个失智嘅情况嘅，系啦。咁你听到呢度其实已经好惨噶啦，但更加惨嘅咧就系即系仲系要呢两位咁嘅老人家仲系照顾住佢哋五十几岁嘅仔仔咁样， 系啦，都唔细喎。 不过， 但系佢即系经历到呢啲，佢即系。都三十年啦，因為佢話佢 係啊，即係冇做嘢三十年嘅時間啦。 你話佢大學畢業之後不停咁考， 冇考唔到大學啊！ 我知係不停咁考唔到啊嘛。 係啦， 咁但係你呢個創傷。三十年都唔可以淡化，就一路越嚟越嚴重，咁誇張。 跟住咧就係佢訪問咗佢啦，就發現咧原來佢個 佢肯接受訪問好嘅， 肯接受訪問，但係佢爸爸媽媽咧就呢個時候過咗身。 Oh, no. 但係呢件事都唔係最慘，喺佢爸爸媽媽過咗身之後嘅十幾日咧，當社工咧再去探訪呢位五十六歲啃老族嘅朋友咧。發現佢自己餓死咗喺屋企，係啊，即係因為可能已經真係大悲劇啊，因為可能就真係習慣咗，不嬲都有人 照顧佢， 即係嗰個喂餅食嗰個故事， 真係有少少似我哋即係中國嗰個童話故事，就話嗰個光酥餅咧，係咪啊？即係你淨係喺前面，你擰嗰下你都唔識嘅話，所以就真係死咗咯。咁最終而家呢一位，即係呢一個就變成咗， 哇！真係好大嘅警醒嚟嘅呢個， 係啊，一個警醒，因為本身咧就係啃老族，大家都認知啦，有聽過。但今次有一个啱啱就系真人真事，做咗个电视访问， 呢个严重版添， 呢个真系严重版。同埋我相信咧，佢系本身应该系有情绪病或者咩嘅，因为 可能唔出奇。 因为学你话斋，即系你嗰个叫做考试失败嘅困扰咧，有冇咁多年啊？即系如果你咁多年都走唔出咧，即系其实我有认识一啲人系类似咁样嘅，即系你身边啲朋友佢哋答下咧，你总有知道啲人咧，其实佢有病噶啦已经，即系佢系真系可能因为一时嘅即系嗰个考唔到或者一个工作上面嘅挫折咧，真系冇夸张啊！佢打后廿年咧，佢冇再即系叫做踏出过一个正常嘅人生噶啦。 因为嗰步佢过唔， 佢过唔到啊！其实系佢个心里边咧跌咗落去自己一个黑色嘅窿里边咧。佢真系其实同而家嗰个处境好似嘅，真系好啃老噶。可能佢会问佢阿爸阿妈不停去攞钱，但佢阿爸阿妈讲紧已经系嗰啲咧，即系八十几岁，仲系问紧佢 攞 钱噶。所以咧，即系你唔系净系话乜搞咗咁冇志气嘅，其实系因为佢有病。 喂，咁但系屋企人又唔帮佢，即系去搵啲人去，即系去 好难噶，因为 都有帮过噶啦。同埋如果讲多一个数字俾你哋听嘅话咧，更加惊啊！因为睇报道咧，佢就话日本而家呢类型中高龄。嘅啃老族，你估下有几多人啊？嗱，你听到头先，你话可能呢个个别嘅例子， 我听到严重版， 三十年冇工作啦吓，咁啊，可能有啲情绪嘅问题，咁我哋会好关心啦。但如果你睇到呢个数字，系至少有六十一万人， 哇， 系呢类型嘅啃老族嘅话 咧，呢个年纪啊， 系啊，咁你谂下啦，嗰件事就系话八零五零问题咯，八十五十嘅问题咯，六十一万人啊，你计翻嗰个数字真系好得人惊。 咁佢哋仲要有个背景先至可以做到呢一种嘅新闻出嚟， 长寿， 冇错， 呢个系一个真系绝对嘅问题。如果佢阿爸，即系佢哋， 即系如果大家嚟试 啊， 系啦， 即系我哋香港排第一啊嘛，因为讲紧即系平均年龄长寿嘅话，咁佢哋。 都真係去到八十歲，真係如果唔係點會有八十五十呢件事啫？ 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咁好命嘅話咧，一早走咗啦，邊有得俾你肯啊？一個棵樹都冧咗啦，係咪先？所以佢呢個長壽咧，嗱，即係唔怪得知咧，而家成日都有句嗰啲叫黑色幽默咧，就話。我祝你长命百岁啊！哇，你唔系咒我嘛？ 我自己上个礼拜讲最新嘅， 真系咒 系我都咁讲，我真系唔想咁长命啊！喂，点储钱啊？即系储几多你先至可以？ 因为你 谂 下 一百岁， 因为你谂下，只系祝你长命百岁四个字，冇任何讲过你嘅状况噶。 系 佢冇话你富贵百岁噶，佢斋长命啫，冇话有钱冇钱啦，有楼 有 钱 有病都惨啦，咁两样都有咁。 系啦，下次要祝人咧，我祝你富贵健康长命百岁系咪好啲啊？ 哦，但系如果你要用 仲要开心咧， 唔系，但系如果你讲呢句咧，就变咗大吉利是噶咯。通常咪会祝你福寿全亏咧。 我唔够胆讲呢四个字、啊， 即系讲紧嗰样嘢咯。 我都系讲错噶， 我再俾你一个数字你啊嗱，呢个咧真系好大讽刺嚟噶。头先嗰个几多岁话？五十六岁，五十六岁啊嘛， 八十一岁。 呢个咧就系今年嘅五月份时候公布嘅一个财富机构， 系、 哦、就咧就二零一九年亿万富豪人口普查显示，全球富豪几多钱几多钱啦？佢话中国嘅亿万富豪平均年龄 系 五十六岁。 哦。 即系你谂下，大家都系五十六岁，岂有此理？真系，原来亿万富豪咧，又原来咁啱得咁巧，真系撞都冇咁啱嘅。平均年龄就系五十六岁，而而家呢一班严重版嘅啃老族，我唔知佢有冇拉条平均线出嚟，但系起码有一个就系五十六岁， 起码都系五十咯，即系五十起咯。 你话如果呢个五十六岁嘅啃老族有一日无聊聊打开份报纸一望嘅时候，佢就话：，难得噶，我不过写中文嘅，所以佢唔明。 深入了空气，古老光景又亮起。某天初结识，默默记起。或者是我，或者是你，感染着乐与悲，为在前。难过，也庆幸台下的一早好戏。你我永远拥有这份独特趣味，并默默留恋，伴节奏起飞。总相信以后岁月，仍然能分享好戏，容易失去。共你，总相信 谂啊，校长唱呢首八十岁后嘅时候，谂都冇谂过嚟到今时今日嗰个八十岁后系咁坎坷嘅，真系。 希望大家都要保持住啊，就系、是、个心啊，里面要健康啊。 总之祝福你健康长寿多多， 不如、啊、祝情绪要好、啊， 咪祝你中金多宝中到八十岁咯，好冇？ 冇咁 咁最好啦， 个个都中嘅话又唔系好多钱分到嘅啫， 贪心啊你哋啊，有得中仲唔够好咩？ 个个都中啊嘛， 咁你中金多宝，佢中六环彩，我中咩七重天啦、啊。咁啊好啲啦， 七重天系咩嚟？ 好似系上海嘅。 点解你又讲埋啲古灵精怪嘢咧？ 哦，你不如讲新闻啦，真系。 嗱，诶，成日都头先你想讲啦，五啊六岁诶，可能经历失败之后咧，到而家都冇乜嘢做啊。咁会想唔想咧？父母一出世咧就吓，即系帮 富贵嘅，含住金锁匙出世咁样。 咁、你可以做到嘅就啊自然好啦。 然后仲娶咗好多好靓嘅后母翻嚟。 含住金锁匙出世。 你讲紧童话故事，而家无端端咗。你讲到古仔俾个仔听多喎，真系。 但系好多时咧，啲父母咧都好想知道啊，你第时大个会做啲乜嘢啊？咁样，跟住咧就会有一个找周嗰个叫做活动俾你去做噶嘛。 佢又唔记得咗噶啦。 我记得啊 ，DNA 测试啊嘛，之前我哋讲嗰个啊嘛，系咪？ 系啊，唔好搞错咗，系向前找唔系向下找噶 吓。系啊，跟住就会知道咧，佢哋即系第时 大个 咗之后 会中意咩工种啊？ 音乐方面啊，舞蹈方面啊，系咪就知道啊？究竟佢个长处喺边度？跟住重点栽培嗰个啊？ 系呢个咯， 咩啊 ？DNA 测试 系啊， 找周啊， 找周我哋个传统习俗咯， 系咯， 有一个而家有一个新嘅 DNA 测试啊，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啊。 佢又前卫咗少少啊，我哋都系讲翻传统嗰啲吓， 找 周系啦。 唔紧要，我见到头先佢哋两个喺度自己厮杀，各位听众先好精彩啊。黄耀祖似乎系想话俾桂花田听，我知你讲边单啊，跟住桂花田马上缩翻落个山窿里边，我讲第二单啊。 唔系，唔系讲 呢啲，未见到人嘅心地唔系几好咯。我系想俾紧啲提示，你系咪想讲呢个？呢个系嘅话，我哋讲过啊，咁样咋？ 点解佢你讲过佢唔知啊？佢冇放假噶。 我讲过嘅嘢你都唔记得噶啦。 咩啊？但佢冇放假噶嘛。 我大部分讲嘅嘢你都唔记得噶。嗱，我帮紧你，你见唔见到啊？ 又就系我见到 我哋携手牵手牵手，我抢句。 时间嚟到11:25，气温31度，直播室有傻人发现案， 而世界啱啱停止咗一秒， 好啦， 找周啊， 我唔记得找周系咩， 我唔系想讲 DNA 传统嗰个习俗啊， 咁佢讲咗一次，我估我唔记得嘅话， 小朋友满咗周岁嘅时候，就叫佢喺前面有一堆嘢，红橙黄绿青蓝紫，琴棋书画诶烧笛鼓， 系 中意哪边样哪边样， 一定我一定系攞嗰样噶啦， 鼓咯， 系咯，凤阳花鼓啊嘛。 即刻嚟啊！啊 你有冇同你阿仔找过周啊？ 好似有啊，不过唔记得咗玩咗啲咩啦。求其一劈嘢俾佢攞咗。 啊！你同佢玩完之后，你唔系跟住哦？咦，阿仔，你真系咩啦？ 记得啦，可能佢真系找咗自己啦。 找钱个找啊，系咪？ 系咯系咯， 找死个找啊！你 系 咁，其实咧，小朋友去玩呢个即系叫做一啲。 你细个冇误会过找周呢个名嘅咩？ 我想讲，我细个又冇听过。我谂我妈 你又唔知道手指指月亮有咩问题？又冇听过找周 冇啊？ 系咪先？牛郎织女个古仔 有啊？呢个有识啊？呢个有识添。 但系你真系以为牛郎系做牛郎噶嘛？ 你以为啫？呢个系你 喂找周咧，就系俾满周岁嘅一啲小朋友咧。就摆晒嘢喺度咧，就俾佢揾睇下咧，跟住咧就话啊，将来如果佢即系一嚟找住嗰样，即系叫攞咗嗰样嘢咧，就话，哎，佢即系话咧，希望第时大个咧就会做呢样工种嘅嘢啦。 如果即系找错咗嘅话，佢第时会唔会都要一技之长咧？咁样 你真系肯定系长， 系啊， 一技之强好啲， 成为咗佢嘅专业。 好啦，咁但系找周嗰啲物件 系 边个摆喺度噶？ 父母咯，或者亲朋戚友咯， 应该都系选择过先至俾佢哋噶啦。 我估啦，今次。佢系带咗佢个百货公司度找走，找到边样就当边样啦，咁样。 跟住找咗姐姐条裙脚啦，咁样。 咁就一世做裙脚仔啦， 好咯。 系啦，咁咧，跟住咧，嗰个阿妈咧就为咗个女咧就准备呢个找走物品，诶，即系嗰啲嘢啦，咁样。但系结果咧， 哎呀死啦！如果我摆一个咧，就可以平时我哋可以攞嚟观星嗰啲咧，唔同嘅嘢咧，而家就唔好摆出嚟啊，好危险啊！ 佢咧就咁 啊， 我唔知呢啲会唔会真系有。有事，因为佢摆咗咧好多咧，摆咗七样嘢， 系 就摆咗呢个无限手套。 哦，即系嗰个 adventure 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咁加又摆咗一啲冠军嘅腰带啦，神奇嘅嗰个叫宝贝球啦，即 系 Pokemon 嗰个咯， 系啊系啦， 系啊， 所以大个做 Pokemon， 跟住咧又 全部都系嗰啲打机嗰啲老豆安排， 跟住咧有 七龙珠啦， 系咯， 跟住咧有随意门啦，有忍者嗰个头带啦，跟住有个咩恶魔宝石啊，系啲 宝恶魔果实， 果实 啊，海贼王里边嗰个法宝嚟噶， 全部咧都系嗰啲玩具， 食咗就会拥有嗰个叫做超能力咁样嘅。 佢有冇摆到啊？ 咁一定系老豆安排，唔使讲咁多啫。 Iron Man 嗰只手啊， 佢已经有手套啦，都 有 啊，有 Phoenix 嗰只 啊 嘛， 两只都有啊，两 只都有。Iron Man 本身有钱啊嘛， 系啊。 最富贵嘅超级英雄啊！ 一系就啪啪手指个手套，一系就有钱个手套， 系啦， 系啦。 咁啊，将阿爸将佢将所有玩具嗰啲咧摆晒喺度，佢 好好真系。 佢每样都有意思噶，佢话 解你听下，解你听下。 嗱，佢话随意门，咁佢就话啦：，哇！如果佢第时大，即系佢譬如阿女咧就攞咗个随意门咧，就话啦，佢话哎呀，咁啊好啦，佢可以当世界导游咧，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 唔好嚟香港得，暂时危险。 咁跟住咧，譬如咧，攞咗呢个叫做冠军。腰带啦，哇，犀利啦，咁即系可以做运动选手啦，咁即系佢每样嘢都有解释。 佢咁样寄托嗰啲嘢嘅。 系啊系啊， 咁攞到灭霸嗰个手套咧？ 嗰个手套咧就系话咯，哇，佢咧可以咧，充当呢个 领袖， 系啦，领袖嚟消灭啲坏人咁样。 嗰个明明系邪恶嘅嗰个手套， 系啊，要 个无限手套， 即系咁讲啦，系啊，即系咁去将系呢个无限手套，佢话咧要到毁灭世界嘅坏人，但系就当然啦，佢可能尽量都唔俾佢搞啦。 只手遮天啊， 仲有另外一个手套就系话要拯救世界嘅好人咁样， 咪有七龙珠啦，七龙珠啦， 七龙珠佢就话咧就要爸爸会实现佢各种嘅愿望。 哦，系爸爸帮佢实现愿望啊， 即系如果佢。 咁 Pokemon 嗰个波波咧， 梗系想佢捉精灵捉得叻咧，大个咗之后， 佢就话做宠物训练师。 哦，我摸嗰阵，希望佢能人所不能。 佢话做个冒险嘅船长。 哦，冒险船长 有呢个勇气啊， 都几好。如果有女士版，会挤边七样嘢咧？ 我就唔知。 梗系开门七件事啦，柴米油盐酱醋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澳办联同中联办在深圳举行有关香港局势座谈会，近500名香港的人大、政协和各界人士出席。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香港的风波已经持续60日，暴力活动越演越烈，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可以话是自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他说中央高度关注香港局势，正是从战略等的角度研判事件，希望今日和香港各界的人士会面沟通交流，以便中央有关部门决策更加贴近香港社会实际，在共同努力之下有好的效果。张晓明说，以往每当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实施遇到重大法律问题，中央会听取各界的意见。对上一次举行联合座谈会是2014年8月占中之前。他形容今日的安排非常重要和特殊，在香港局势很不安定之下举行。警方在今个星期一全港多区行动当中，一共拘捕148人，其中一名在黄大仙拘捕的33岁男子已经被暂控一项参与暴动罪，同一项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罪。案件今日下午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四男一女涉嫌星期一凌晨在荃湾损坏交通灯，被控刑事毁坏、被控刑事损坏，其中两人另外被控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示，首被告和第四被告仍然在人际医院留医，希望押后处理案件。裁判官说，将两人的案件押后至星期五再处理，如果两人提早出院就要尽快上庭。至于第二、第三和第五被告的案件，控方表示有待律政司指示，要求押后至到早上的11点再开庭，获裁判官批准。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星期一有示威者在堵塞黄大仙中心对开的龙翔道时候，拦截、阻截和破坏无线新闻部的采访车，指出有关的行为造成对记者的威胁，要求有关人士停止对记者的暴力行为，亦都要求警方严肃处理。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咗好耐啦， 冇错。今日我们的咧就会讲下电影上面嘅经典情侣组合嘅。 系啊， 一讲到呢度嗱，我哋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啊，我哋嘅阿妹妹阿宇啊，亦都阿宇啊，亦都帮我哋咧揾咗啲嘅资料啊吓。你哋两个，如果我即刻问，你会即刻谂起边一对先？ 我真系经 典电影嘅情侣组合， 真系发哥加红姑， 系 发哥加红姑， 秋天的童话。 哦、我就想起陈浩南同细细粒， 系啦，呢个就是古惑仔。 我哋唔同年代。 其实咧，我自己琴日喺度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我谂到一样嘢。如果嗰对嘅电影嘅情侣组合系红嘅话咧，通常你唔单止净系会 up 到周润发同钟楚红啦，你直情系会 up 到个 角 色个 名 嘅，咁啊，即系代表真系深入民心啦。 船头尺同埋我钟楚红唔记得叫咩名添， 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系啊，反而就净系记得船头尺咯。系啊， 但系头先阿豪仔一讲嘅时候，即刻会谂起陈浩南啦，细细粒啦，系佢电影嘅角色名。 我就记得阿红姑喺里边成日俾佢叫茶煲咯，我系茶煲咯。 系啊系啊，茶煲茶煲 系啊系啊。 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即系有好多咁多年我哋香港嘅电影咧，有好多经典嘅情侣组合嘅，佢哋未必真系有拍过拖啦。当然啊，通常都会有一啲传闻走出嚟嘅，但系佢哋嗰啲角色啊，嗰啲嘅关系啊，就深入民心。其中一个咧喺我哋呢一个嘅情侣经典排行榜里面，第一位咧就阿田讲嗰对啦，就系周润发搭钟楚红啊。 冇错冇错， 因为佢哋合作嘅电影咧，即系《秋天的童话》就即系最深入民心啦。 我最深刻印象就系《秋天的童话》咯。 其实仲有好多噶，你讲嗰啲名字出嚟咧，全部都系啲经典嘅电影。 我哋使唔使用翻阿唐哥嗰个噶？ 我哋做唔到，你试下。 中环四海伴我闯天涯，今日女人心，胡月的故事，八星报喜。又有女人心，做咩你唔 delete 咗呢个名佢？鬼新娘，秦城马，盛大牵引。等等， 系啊，我有朋友话咧，秋天的童话啊，红姑咧叫 Jennifer， 真系呢个冇乜，成日都系记得噶，茶煲 船头车就一定会记得咯， 系 咪？ 度水啊嘛，因为 如果你跟住我哋咁样岔开佢啊，我哋上个礼拜因为讲电视嘅经典情侣组合啊嘛，真系有啲嘢咧有个胆拖住唔同嘅 Q 噶， 系 周润发其实都仲系有好多 pair 唔同嘅组合咧，喺唔同嘅电影里面度出现过咧，即系都系一啲嘅情侣组合啊，一样到好。好深入民心，大家都会记得嘅吓，系啊，咁啊嗱，周润发讲完之后咧， 唔系我呢度我见到周润发搭赵雅芝，不过佢就系讲紧电视即系 上海滩 咯，但系电视剧嘅上海滩啫，即系电影冇噶嘛系嘛， 系冇嘅。如果周润发咧，佢亦都有搭过，譬如话郑裕玲咯， 我觉得佢同 DJ 系几夹噶， 好多嗰阵时 讲电视 电影都有噶，譬如我即刻谂起《我爱柳文柴》， 就系啦。 贺岁嘅电影嚟嘅，即系嗰个组合咧，个拍档咧，即系你咁嚟啊，我咁去，即系做戏嗰阵时咧，如果你遇到一个啱 key 嘅对手咧，佢哋话咧，尤其是嗰阵时九十年代咧，佢哋拍好多嘅电影喜剧嘅类别咧，好多时候咧系演员同演员之间即兴去做嘅，即系未必系跟足个剧本嘅，因为佢哋本身个默契好啊，已经知道哦，呢一个眉头眼额哦，你咁嚟啊，咁我就会咁样回应噶啦，就呢一啲嘅火花咧就会擦咗出嚟。 如果你计嘟姐咧，我就会拣咧佢同阿蛋哥郑丹瑞呢个小男人周记，因为呢个情侣咧，我觉得系非一般啊，即系唔系我哋传统嗰啲咩高大威猛咧，就系呢个由情似水嗰啲，啱啱相反嘅嗰个小男人，跟住咧阿 强势嘅嘟姐 就是，嘟姐就系强悍型嘅，咁所以咧即系，但系嗰个配搭系好好嘅， 一粒一突咁样咯，永远都好似有呢、這个。 但系同埋咧，跟住又要数啦，都系以郑裕玲做胆。 O、okay, K， 就胆拖就差落边。 胆拖林子祥， 林子祥 三人世界呢、套我又觉得系好经典 嘅， 好有印象，因为嗰阵时仲有周慧敏啦，就扮阿嘟姐个女咁样啦。咁但 系 因为 拍咗好几集嘅， 好几集啊，三人世界、三人新世界啊、三人造世界。 再三世界有一集好似叫做， 咪三人做世界咯， 系啊， 因为佢第一套系 三 人世界，第二系三人新世界，跟住就三人做世界。 我记得仲有一套叫做《三人 再三 世 界》， 再三世界 就唔系应该做世界啦， 做世界 系啊，肯定系做世界系啲嘢嚟噶。 跟住又二对一，我又惊啊真系。但系我觉得呢几套咧都系我会用都姐出发嚟胆拖咧，我就拣呢几个。 嗱，你如果讲到阿 Lam 嘅话咧，我又可以胆拖到另外一位嘅 artist 喎，关之琳。佢嗰套一咬 OK 咧，係令我自己好深印，因為嗰陣時細個， 哇！ 我都估到佢又要唱，激死我真 係。包日 係啦，因為我細個咧冇乜機會可以入戲院度睇戲啊。 有三人做世界係有嘅， 係我都話 有冇三人再三世界？ 冇，真係冇咧。 三人再三世界 係冇㗎， 你哋揾下有冇啊？因為嗰陣時咧就可以入到戲院嗰度睇咧，佢哋就係做一個阿 Lam 我冇記錯咧，就係做一個 吸血僵尸咯。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可以有得入到戏院度睇，变咗嗰个印象对我嚟讲好深嘅。但如果我哋去到关之琳呢一度嘅时候， 刘德华咯，全部都系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 系冇三人再三世界嘅。 我都话啦，点解我咁熟咧？我家姐嗰阵时系周慧敏 die hard fans 咧，我俾佢半逼半自愿都陪佢睇晒咁多套噶啦，所以我先咁容易噏得出三人世界、三人新世界、三人三人做世界。 佢记性真系我哋三个之中最好嘅，我信你啦，今次系啦。讲到话刘德华同关之琳，其实佢哋真系拍咗。 太多 好多經典嘅電影啊，即係喜劇類別又有嘅，即係 serious 啲嘅，即係正劇一啲嘅戲劇情組別咧，亦都有好多劉德華搭關之琳真係好多。如果我哋去到劉華嘅話咧，咁啊即係大家繼續開落去啦，好似係八搭咁 啊。 劉德華我見好多人都係開佢同阿張曼玉咯，張曼玉啊，《旺角卡門》啊，《戰神傳說》啦，《阿飛正傳》啊， 《五四年有天日有情》啦，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經典。你數到天日有情， 同埋你會見證到咧一個男演員咧，佢嗰個演員嗰個壽命可以幾長。 是是是 我哋講緊嘅，譬如關之琳而家都真係冇拍電影啦，係咪？咁我哋頭先我哋講話劉德華配張曼玉，張曼玉都真係好多年都冇一個電影作品出現㗎啦。 是 但係近年之後咧，阿劉德華咧就轉咗有另外一個黃金嘅拍檔， 是 一定係鄭秀文啊。 啊，係啊， 十九年裡面，你知唔知佢哋兩個咧一齊拍咗幾多套電影啊？ 我估先，七套。 唔止十套又冇咁多， 八套。 我睇翻個資料咧，就有九套嘅，咁都估唔到啊！真係。但有一啲咧，就未必可能係客串嘅身份啦，未必兩個都係由頭擔到尾嘅。但可能大家會即刻諗起 Kinky 同埋阿華少， 係啊， 孤男寡女 啦，孤男寡女。 跟住就兩個就變咗阿肥佬， 係 啦， 瘦身男女， 瘦身男女啦。跟住佢哋仲有龍鳳鬥啦，即係等等唔同嘅電影啊。中間譬如無間道啊，阿 Sammy 咧，因為呢對組合係嗰陣時拍咗唔同嘅電影咧，就算佢唔係主角，但係佢都要。即係 pair up 啊，劉德華做一個客串嘅角色，咁啊，所以咧即係演出一齊都可以話真係無間道啊，真係不停無間。 同埋佢哋呢個組合咧，好有所謂時代感啊，因為佢哋有大部分都係可能講緊啲好平淡，因為咧佢哋唔再係之前咧，譬如你話劉華同張曼玉啊，或者關之琳嗰啲咧，唔係打交啊，就可能係即係扮古惑仔啊，咁嗰啲係非一般嘅愛情生活噶嘛，咁但係佢同鄭秀文拍嗰啲咧，大部分咧都係好office 會發生嘅， 係 頭先你講華少嗰啲係最經典，即係點解呢個最深入民心咧？因為啲人就發覺，喂一個就部門經理，一個就一個所謂嘅小職員，就咁窮家子女買嘢咧，但係大家中意睇啲生活上嗰啲愛情作品咧，原來仲容易。代入到啊！你幾難代入到旺角卡門先得㗎？咁啱成日有個烏蠅俾你撞到咩？但係要做 Kinky 嘅 老鼠係俾你撞到 嘅，係啦。但你做 Kinky 真係好容易做到㗎咯。所以呢幾出咧，我覺得都好有，即係好有代表性㗎。係 啊，而如果講到即係呢個代表性咧，亦都見到佢哋啊，慢慢咧就由可能係做情侶嘅，跟住龍鳳鬥啊，都做一個夫婦啦。咁你見到佢哋咧，即係所有電影裡面個火花咧，即係好似最勁嘅就係點解黃金組合就係點拆？都仲有得出嚟咯。 但如果咁樣，鄭秀文我都會用佢嚟膽拖鄭伊健喎。其實嗰陣時百分百感覺咧，亦都係，所以亦可以調轉。鄭秀文都係個黃金期好長， 都係配搭唔同嘅拍檔都係。 就算你有人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喺網上面留言話 ，Sammy 拍小齊嗰套摸摸茶咧， 都係噶， 對佢哋嚟講都真係好深入民心， 都算 係 經典嘅，係啊，喂好多嘅。如果咁計嘅話咧，佢同小齊都拍咗幾套嘅，嫁個有錢人又係佢啦，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有一輪咧，反而就變咗佢同任賢齊咧，又係兩個成日孖住一齊出。 因為嗰輪咧 ，Sammy 真係好多經典嘅電影 ，keep 住套套出套套都勁啊咁。 係啊， 任賢齊又有得搭嘅。 任贤齐搭张柏芝咯， 冇错啊， 系啊，又喊到你 啦，系咪？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计代表作嘅，又喊到你死咁样嗰啲咯。 系啊，喊到你死之后咧，张柏芝喊到你死系列咧，系有一系列噶嘛，系咪？ 我想话咧，即系我净系 search 郑秀文咧，佢有刘德华啦、古天乐啦、梁朝伟啦、言承旭啦、郑伊健啦、任贤齐噶， 系 系一定有好多嘅， 即刻楞到出嚟嘅，一个拖一个咁样。 系啊系啊，但如果你话惨嘅，同埋咧。你估唔到佢会成为荧幕情侣嘅代表人物呢，我觉得一定要数星爷， 嗯， 周星驰，因为呢大部分其实有啲似头先你讲你话啊，头先我哋有另一个同事佢话本来成龙都有嘅，咁我哋都觉得成龙大哥不嬲都系单打独斗㗎嘛。 我哋话成龙佢 好多 时 都 会 觉得 一个人英雄片咁样，佢好少有女朋友 㗎。应该好嘅，套套都有嘅，不过有少少就归纳咗佢就 系喜剧 类咁样， 系啦， 系啦。但系你话周星驰咧，你可能又成日都觉得佢都系搞笑片嚟嘅啫嘛，全部都搞笑片。但系唔系，你真系都可以揾到有几个咧代表作。有一个就喜剧类嘅， 啲嘅，即系都系星爷搭嘅。你讲先， 系啦，一个就喜剧之王啦，就话佢同张柏芝啦。咁因为呢个真系太出位啦。 我下托下爬，点会唔记得啫？ 系啦，嗱，我唔知你买嗰个冷门系咪就系《西游记》？ 唔系， 哦，你唔系《西游记》啊？ 呢个热门嚟， 系我都买《西游记》，真系朱茵嗰个。 哦， 审死姑， 我拣嘅冷门 系 咯， 咁啊， 其 实呢个又好犀利， 即系系咯，嗬， 好难揾到，因为星爷嗰个节奏啊，喜剧嗰个感觉咁强啊，你揾到一个演员同佢 pair up 做两公婆，而真系你咁样嚟啊，即系嗰把剑你咁飞过嚟，我把刀就咁样插翻过去，我觉得系妹姐喺呢方面咧，真系可以令到喺个画面啊， 好正， 大家平均 做过几多次夫妻？ 你话佢哋两个《逃学威龙》第三集。 龙 国鸡年， 冇错，黄百万系啦，我呢个真系我觉得 汤朱迪 系啊，汤朱迪 真系会记得佢呢个角色名。 所以点解你会揾佢？喂，同埋嗰阵时审死官破晒纪录噶，我冇记错5000万 香港票房纪录系一度咧，就 系 佢哋领先。 系啊， 讲紧 九几年，好犀利， 真系犀利。 但系星爷同朱茵嘅嗰个《西游记》咧，又真系喊死噶。其实就算佢同莫文蔚都好喊噶，我觉得。 你讲紧嗰啲咧，个个都好似疑幻似真。真咁样嘅，你知唔知啊？嗰两个， 哦，我讲紧戏剧上面嘅，真系系，真 系 喊噶，张艺提都系， 系啦。 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冇咁经典， 系 相对嚟讲冇咁经典嘅。 冇错冇错， 但系对都合作过系破坏之王， 破坏王咯，破坏王都有嘅。 即系阿妹姐同阿周星驰嗰两套真系。经典 系 我有套冷门啲，如果咁样，我突然间谂， 我都有套好冷嘅，冷到冇人。 你讲周星驰啊？ 唔系，我话如果呢啲荧幕又系佢喺度喜剧嘅，但系你又觉得咧，佢哋呢个搭档好衬嘅。光头神探麦家 嗱，呢个真系唔冷门，因为喺我哋嘅网上面有好多朋友啊，就话 同埋 张艾嘉咯， 张艾嘉系张艾嘉， 光头佬 好正噶。我嗰阵时细个睇过呢套喜剧咧，呢两个真系哎呀踩婆啊咁样咧， 系啊， 好好笑。光头佬，你而家去咗边度？你而家对我唔住， 又系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咧，一粒一突嘅感觉， 好好啊， 系啊。嗱，我又讲一套冷门，我谂真冇人估噶，但系我睇嗰阵时，我真系信佢哋系两公婆咯。萧芳芳搭罗家英，女人四十。 哦，萧芳芳搭罗家英， 唔系喜剧类，唔系各样嘢。因为嗰阵时家英哥咧唔多拍电影嘅大佬官嘅身份咁样嘅，即系嗰个形象仲好深入民心。 即系仲未唱 Only You， 未嘅应该。 嗱， 我先后次序我就唔肯定啦。但系好生活啊，因为嗰度系本身女人四十，许光华导演拍就 系 好生活化嘅嗰样嘢，就系啊两公婆点样去照顾一个咧有病嘅老人家咁样。我嗰陣時都唔識睇戲定係咩，我淨係覺得亦都可能係呢個佢哋唯一一個合作啊。其實我唔知啊，應該係，但我真心覺得哇，佢哋兩個好生活啊，佢哋就係啊咁樣咯。 如果咁嘅話，仲有一套 帶我係嘛？ 佢嗰套電影好熱門，不過如果你數銀幕情侶，我諗你數到30都唔會數過，因為你好難 feel 佢兩個係情侶，但係。用你头先个定义一模一样嘅，你直情觉得佢唔系佢老公，仲有边个系佢老公咧？ 系唔系喜剧嚟嘅？ 喜剧嚟嘅， 系列嚟嘅，系咪？ 仲要有阿田嗰个造型喺度嘅，哎呀，彪叔彪婶， 系啊， 彪叔彪婶真系你冇得输。 我哋嘅听众都有提 呢 一 个，你谂下，你谂边个仲可以衬到出嚟？ 董彪加肥姐， 我印象中真系唔记得阿彪叔叔有冇再拍第二个做夫妻，我谂实 有 嘅。 我记得有一套咧，都好似有肥姐加彪叔叔咧，就再加埋咧就系阿邓碧云。 啊有，南巴巴打咯， 系啊， 我仲记得咧，阿肥姐被人哋绑住咗一个转筒入边度，佢就碌碌碌碌碌碌碌碌碌到碌扁咗啲嘢。 系啊，即系我想话你话阿彪叔彪婶咧嗰种嘅自然啊，嗰个其实都系第一代版嘅小男人嚟噶。彪叔，彪叔咪就 系 呢个即系年长版嘅阿蛋糕。 过咯， 怕老婆， 怕老婆，咪真系系劲怕嗰只嚟噶， 咪同呢样咯，好有共鸣咧。 我老婆好咁 讲清嗰啲咧，蛋糕搭到遮啊， 都有共鸣啦。 系，所以我睇刘德华啲冇共鸣噶，点解嗰啲咁威嘅，全部都 系。嗱，另外咧就仲有一啲嘅，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经典嘅。刘青云搭袁咏仪，身不了情， 系冇错冇错。 我哋都有好多听众啊，即系话呢一对咧，即系好好啊，因为佢哋之后咧仲合作咗好多套唔同嘅电影噶。 哦，系啊，有大三元啦，山水有相逢，昨夜长风播种情人，同埋整蛊王。 如果讲嘅咧，就真系身不了情，就真系最 犀 利。呢套就最有印象嘅。 张曼玉都冇讲。 系啊，我哋头先又讲佢楞咗刘德华啦，仲有咧咁样， 仲有黎明咧，甜蜜蜜咧。 哦，呢、這个应该都算系首屈一指啦。 哇，嗰个单车即系踩住个单车嗰度，哦， 一 齐 啊嘛。 但系咁点解唔系拣梁朝伟咧？同佢 呢个梗系要讲啦。 系啊，呢个应该先至系最厉害喎，真系。 即系如果讲到要张曼玉嘅话，其实嗱，梁朝伟又系另外一个 大 户 啊！你唔知数到几多个俾佢。 即系如果我头先话刘德华拍咗咁多年戏，其实梁朝伟佢哋咪差唔多期出道咯，到而家都仲系男主角。拍嗰啲女主角咧，就可能细咗。几十年啦， 不如我哋调转咁数啊！梁朝伟拍嘅其中一套《银幕情侣》咧，好难数到佢系银幕情侣嚟嘅。 张国荣 唔系，呢 个 都得，呢个 都 得 经典噶。 唔系，我本来想话宋慧乔啊。因为都是他老婆嚟噶嘛，喺嗰个叶问嗰、那个嗰套叫唔系嗰套唔系叫叶问嘅，嗰套系叫做咩啊？因为即系佢都系扮叶问师傅啊嘛。啊，嗰套叫咩咧？同阿章子怡啊、王家卫哇拍咗成唔系，哇死啦！拍咗咁耐唔记得。唔系 啊， 都 系讲叶问噶，咩咧？嗰套成日话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企低嗰个就赢。 总之我哋 答唔翻佢个名添，突然间 梁朝伟搭宋慧乔，喂！但系呢个讲真系唔系算最经典。如果你要比较， 唔系啊，我唔系话说，我话调转数咧，应该咁样数啊。呢套就唔算啦，因为宋慧乔冇对白喺里边，真系好惨啊！真系，一代宗师 系一代宗师， 噏唔出个口边真系。 跟住咧，就譬如头先你话到啊，张曼玉嘅 张国 荣， 我觉得真系应该数系。银幕情侣， 你话边个先？ 同埋阿梁朝伟咯，《星光罩 事》 咯，呢个真系。 我哋嘅听众都有讲到啊。 喂，净系佢哋两个嗰幅电影海报，两个揽住，然后瞓喺嗰张床上面嘅，应该系咪？嗰个真系经典啊！你 犀利 咗， 系啊。其实如果你讲到咧，即系哥哥张国荣咧，仲有好多嘅，好多嘅听众咧就会记得翻啦。佢同阿妹姐，嗱妹姐又系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大 户，都系打名 胭脂扣啦。呢一个系其实唔止嘅，佢哋仲有拍好似缘分啊咁样咧，有几套嘅电影嘅都系非常之深入民心嘅。 哥哥加王祖贤咧，《倩女幽魂》 系 嘛，仲有《东邪西毒》《东成西就》啊，《偶然》啊，《倩女幽魂二》《人间道》啊，《豪门夜宴》。 嗱，我自己咧，哥哥会胆拖另外一个。 系 毛舜筠，家有喜事，佢哋嘅一粒一突真系。 其实家有喜事好多 pair 情侣， 关 海山，关 海山同埋阿 琴姐， 琴姐嚟。 想过去揾阿兰子咧，系咪隔篱讲开？ 系，如果咁计嘅话， 周星驰加张曼玉啦，嗰度已经系咪？ 咁你应该真系要数吴君如咯，同埋阿黄百鸣，净系佢哋嗰个喂，其实嗰个都真系经典嘅，因为哪怕 都中， 因为哪怕连第二集佢都要揾阿伍明媚五姑娘咧，其实做翻相同嘅。一种嘅角色设定，即系都系要扮一个匿埋喺度嘅老公黄面婆咁样咧，我觉得佢系揾到个方系好正嘅，系啊， 但 我哋冇数一个后生啲嘅， 边个咧？ 其实呢个亦都系近呢十年真系新啲嘅啦， 千华。 杨千嬅搭余文乐 呢个有嘅， 呢个叫做《春娇与志明》，真系冇 个星名啦，系咪？另外阿师妹咧，佢个新扎师妹系列咧，阿千嬅嗰阵时系搭 吴彦祖 噶嘛， 系啊，哇，型到爆炸嗰阵时 其实真系仲有好多。 古天乐咧， 古天乐啊，古天乐，你觉得喺譬如喺电影里面边一个 比较多数拍嗰啲叫做 阳光味重啲咯？如果古天乐真系要数，就系一系就郑秀文。嗰陣時佢哋拍嗰啲咩 百年好合啊，嗰啲 係啊咩痴心情長劍，如果唔係就係楊千嬅咯，乾柴烈火嗰一輪，同佢 都 拍好多咁樣。 所以咧，即係經典嘅組合咧，即係好多。不如我即刻再立一立啊，睇下有冇啲漏網之魚咧，就係、是、我哋嘅聽眾啊，都想同我哋分享啊，好多唔同嘅絕配，好多好多 啊。所以咧，嚟嚟去去，你唔知揀邊一隻歌咧，去襯托呢個經典組合，咁就可以揀張國榮加袁詠儀，又或者因為佢呢個追，可能都係大家一路見到呢啲銀幕情侶追追逐逐，就用呢一隻就。作为银幕情侣， 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啦， 《金枝玉叶》啊。 这一生也在进。 争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认识。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纵活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恋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 今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这名男子形迹可疑，警员截查时在他的行李和腰包检获一把卡片刀、一把锁匙刀和一把剪刀，其后再在他位于洛华南村喜华楼的住所检获一把气枪，超过100把不同的刀，包括袋口刀、多用途刀等，另外有一个铁锤、三个头盔、一块砖头和一部电脑。调查期间，被捕男子曾经毁坏警方的文件。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正午12点，台风利奇马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烟霞，亦有几阵骤雨，晚上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1点，跌84点，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7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4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2，升1蚊；盈富基金26.6，跌1.5；中国平安87.4。跌1.15，友邦保險76.3升8毫，建設銀行5.69跌2仙，匯控係60.1跌2毫，港交所244蚊跌8毫， 中人寿18.06跌3.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9.533，瑞士法郎8.033，澳元系5.251，加元5.891，新西兰元5.017，欧元8.79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日经平均指数报20,471，跌113，港金现价报13,890，升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11美元，卖出1,48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支持港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在港岛方面，柴湾由于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是这么简单。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Kitty 莫莉啊，不嬲当你两个女一样啦，而家妈咪咧要出去做啲紧要嘢，完成理想啦。嗱，你哋两个喺屋企乖乖地啊。 冇问题，敏大人，你去啦。 拜拜， 拜拜。耶，冇网管啊！ 咪住，我请咗个 babysitter 嚟管住你哋啊！ 我系 Nell 张学润，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哇，这个好似再大件事啲， 好似唔可以乱着衫噶。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今日都讲几多电影咧，咁、有一啲荷里活好中意拍嗰啲咧，叫做怪兽系列嗰啲电影咧，大家中唔中意睇嘅？ 即系咩怪兽？ 即系无端端，譬如话 哥斯拉嗰啲 friend， 哥斯拉啦 嗰啲啊， 又或者咧无端端话咩深海食人仓啊，即系嗰啲咩极度凶恶啊， 麻麻地，你一讲深海食人仓，即系真系好有画面，即系无端端嗰啲鲨鱼好似有智慧咁样会追住你嗰啲咧， 系啦， 麻麻嗱，反而如果你话即系好似 恐龙啊、侏罗纪嗰 啲 OK 啲嘅，譬如好多年之前，譬如大白鲨， 大白鲨嗰啲就 OK 嘅， 啲咯，无端端全部都变咗好似生化武器咁，佢自己嗰只牙会爆裂，跟住会自己 DNA 变种啊，嗰啲我就麻麻啦。 系啊，佢自从由大白鲨之后咧，啲人都发觉好似好难超越呢个前。 前作咧，咁於是乎而家大家就變咗老作啦，就全部都係咧無端端 就幻想去求出呢啲嘢出嚟嘅。 唔係啊，即係嗰條鱷魚唯有將佢咧全部用放大縮細窗，變大啲啦。所以嗰陣時唯有套唔知咩極度兇惡咧，就鱷魚本身就可能幾米長，唔知點樣哇， 港之災啊 嗰啲啦，類似嗰啲咧毒 蛇 黑雞啊嗰啲，哇啲名全部出曬嚟咁啊！但係你有冇諗過 咩咧？ 即係原來佢呢個劇情荒謬還荒謬，佢都 有 啲根兜嘅咧。即係如果用翻 你講緊乜嘢啊？ 有啲根據啊，係啊，有啲依據。 你冇聽過根兜呢兩個字？ 冇啊。就是证明你年纪轻啊，真系 咁我开心喎、啊！哎呀，我以为你话我无知添， 冇错， 年纪轻，哦，咁你哋唔恨得咁多噶啦。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听阿信讲噶咯，嗰阵 系啊， 阿信放假你点讲佢都得噶。 真系嗱，其中一套戏咧就系呢、這个就系、是、早呢五六年嘅咋，叫做咩极度都系嗰啲名嚟嘅译出嚟。 凶猛 哦，极罕巨鲨。 哦， 系啦，好在我之前咧就有喺嗰啲网上有睇过嘅，即系搭飞机嘅时候咧就可以睇到咧，唔使钱咧， 系， 仲有嗰陣時， 其實呢啲就算唔使錢咯，都可能會揀第二套，因為嗰陣時嗰啲劇情咧，即係有啲太 荒太開心 啦。 佢有邊個咧？有中國演員嘅，因為嗰陣時佢特登咧，即係嗰啲撈埋啲即係中國演員嚟拍咧。 李冰冰嗰套 係啦，有李冰冰嗰套， 冇五六年咁耐，近啲嘅。 啊，咁呢一兩年啦，係啦，咁啊極罕巨鯊，咁都係講緊咧，就係話有條史前大鯊魚，講史前，即係侏羅紀嗰啲 friend 嚟嘅， 即係沉咗喺海底裡面咧，唔知幾多年。 唔係佢先有个设定系咁样嘅，大海无量，深不可测。佢话佢似海王， 黑人嘅 Ocean Deep，即系话我哋见到面嗰阵咧，唔系深入个沉，佢就话原来呢个大海嘅再深一层 咧，就有另一个城市出现喺。 唔系，佢就话咧有另一层嘅海洋嗰个楼层咧，就如果你可以冲过去嘅话咧，就会跌到去嗰个水世界下边。嗰度咧原来咧，由于咧佢个设定系咁样嘅，由于咧嗰度系一个密封嘅海洋漩涡咧，就造成咗一个好似一个真空嘅状态，下边咧就保存咗咧几亿万年之前咧嗰个人类生存嘅环境。 哦， 就因为有嗰层嘅即系暖流定唔知咩。气流咧就保护住咁样嘅，咁佢话咧有一次科学家咧就系李冰冰佢哋嗰队嘅探险家咧一个有钱人就无意中咧就探测咗落去之后咧就俾个巨鲨攻击，咁个巨鲨咧仲乘机咧就系亿万年前嗰啲巨鲨嚟嘅，所以咧佢一条鲨鱼咧已经系赢过晒咧十几廿条嗰啲鲨鱼咧一口咬晒十个桂花田嗰啲嚟嘅，大嗰只船 佢唔死嘅又几廿年， 因为佢喺嗰个 冰河度，即系 冰河啊， 即系沉睡咗喺里边。 佢又唔系沉睡，都话嗰度系一个与世隔绝嘅一个史前环境，因为有阵海洋嘅暖流就封住咗咧海嘅中间，所以咧你当系一个开关门咧，你再上去咧就我哋平时接触嘅嗰啲海洋世界嚟 嘅，即系海中海啦， 海中海，冇错 啦。 咁所以喺套戏里边咧，佢就话：哎呀，大件事啦！我哋唔觉意咧惊醒咗呢一个咧亿万年前嘅系啦，一言惊醒梦中沙，系啦，惊醒咗大姐明 沙， 沙中王啊佢， 沙中王咁而 沙中 线。系啦，咁最后咧仲要话咧， 沙竹虾嘅 friend 系啦，最后仲要话咧呢条鲨鱼咧就无意中咧穿过埋呢条咧港深澳通道啊，就冲咗出去咬人啦，诸如此类，咁咪点打 啊 镬啊咁样啫。好啦，呢个故仔有冇根据咧？有冇根据？ 咪就咁听冇嘅。 唔系啊，嗱，譬如亿万年前嘅鲨鱼， 亿万年前我咪话咯，你中间有个暖流 喺呢度， 冻流咩都好啦，你要死噶嘛，咁样都会。 佢可以搵食噶嘛，继续食嘢噶嘛。 即系跟住有下一代咁。 因为海中海咯，咁即系佢自然有得佢嘅 生存空间。信大海里边仲会有沙中沙，仲会唔会有一啲咧？即系侏罗纪年代嘅嗰啲产物，即系嗰啲古老生物咧？即系嗱，即系你信唔信？其实仲系存在喺呢个地球里边，而唔系好似电影咁样咧，话哇个岛啊，原来喺离岛嗰度咧有只恐龙。 我哋其实唔使讲咁远噶，举个例子，内唔市啊就话喺香港有人话见到老虎噶啦。即系嗱，呢个你又信唔 信？ 仲有啊？ 信 信啊，你睇翻根据以前可能真系会有。 因为香港咧，你大极有限。眼咁一眼睇曬啊嘛， 係啊，歷史唔係夠長。 而家 個問題係問題係咧，我信嘅。如果係咁，因為咧，即係講緊史前動物咧，成日都話唔知喺邊個國家咧就發現咧史 前嘅骸骨咧， 骸骨系 咁啊，扫咗出嚟，但系系因为喺个地面嗰度嘛，咁佢 佢梗系生勾勾， 即系越刮越深就刮到佢出嚟。但系海度边有人喺度即系探测海啫，冇噶。 咪有人探测海， 即系少啊嘛。 但 系 因为佢始终有难度，系咧个深啊嘛， 系啊咁深，即系成日揾啲嘢仪器啊，即系就算我哋大陆嗰啲蛟龙号啊，系咪嗰咁讲讲？ 有只啊， 系啦，咁啊潜咗好。深啊，都未至於即系去到頭先你講嗰個好似哇 海中海咁樣， 海中海啊嘛。 係啦，我哋講講下好似呢個名詞就係我哋定咗啱海中海。 係啦，海 但海中海係嗰套電影嘅名詞，唔係 我哋自己作嘅。 可能係有咯，即係話因為冇乜儀器可以探測就啊探測。 簡單嚟講，你覺得世界上面嘅嘢無奇不有啦，係咪？ 有一海啊嘛，係 啊，仲有機會存在噶嘛？信唔信？信唔信？事实摆在眼前 是什么呢？ 真的有海底流沙这件事出现。 什么沙呢？这个是 史前巨沙。真是说 同。是狮鞋 啊？不是沙勾勾。 坚沙啊，即是说做那条这些未被人发现的鲨鱼啊。 嗱，讲那些名字出来啦。 有没有 的讲。 咪即系游唔游得喐？即系佢见 如果佢未死嘅话， 佢经过咁多百万， 我打你一拳，你喐唔喐啊？一样啫， 即系佢 一路沉。 你嘅意思系佢有两条护士鲨推住佢晒太阳， 有海底轮椅坐 系啦。咁真系有护士鲨噶嘛？会唔会就专门照顾呢条鲨鱼咧？就推佢出去晒太阳咁样？哇！我讲啲名词出嚟咧，你会觉得咧系好贴切嘅，因为你睇电影都系呢啲名词嚟嘅。首先有美国的科学家， 好 即刻可信性大好多。 嗱，你讲晒先啦，我又睇到呢个报道，我睇完呢个报道，我有好多问号嘅。 搞错啦，美国科学家喺巴哈马海域探测。嗱， 巴哈马喺边啊？ 佢唔系同你讲话喺维多利亚港。 系 巴哈马，你直情觉得好似哇，就可信性又再高咗咯。 熟啫。 系啦，咁咧仲要系喺边个报刊登出嚟咧 ？Newsweek。新聞周刊又勁好多啦，即係唔係清新雜誌啊嗰啲咁樣咧，係冇咗啦。 Trump 個 Twitter 度講嘅， 唔係 Donald Trump 個 Twitter 其實先可信喎，佢講話真嘅啦嘛。 咩都講真話，因為中意邊個真係真心講。 係啦，嗱咁佢個古仔就話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嘅海洋生物學家格拉布斯， 哇格拉布斯喎幾真， 佢個名一聽就知係勁嘅癲。 系癫， 系啦 ，D A N D， 仲唔系癫嘅？ 我哋 佢就组织咗个研究团队，叫做 Ocean X， 驾驶咗一架潜艇，型号系呢个3303，唔系 Lockheed 嗰部啊。 O K， 系啦，三叉戟，咁啊一做就去咗巴哈马深海海域探测， 嗯、 意外俾佢影到一条片， 系 就系咧拍摄到呢一条咧史前嘅巨鲨，嗰条鲨鱼嘅名咧叫做灰绿鳃鲨， 嗯、 灰就系灰色嘅灰， 系 绿。是一二三四五六个六腮，就是佢个鲨鱼个鱼腮个腮，即是话佢有六个腮嘅鲨鱼。点解话呢个系史前巨鲨呢？因为原来一个鲨鱼已经进化去到五个腮， 哦， 佢仲系有六个腮， 哦，所以就知道佢系史前噶啦。 你谂下生物嘅演变系好夸张， 即 系你谂下经 过好多年之后先至可以演变啊嘛。 即系如果我哋举个例子，因为我本身系科学嗰方面嘅领域，就睇得比较少啲。我哋如果打个比喻就明噶啦。如果俾你揾到个人，个 啰 柚后边有条尾 嘅， 我哋呢铺真系熬晒噶， 咁都俾你知道， 系咪先？呢铺真系惊 啊！我觉得呢个好真噶，成日阿妈都讲，你隔起条尾，我都知你谂咩啦。其实每个人背脊都有条尾嘅， 不系讲唔讲出嚟嘅啫。 佢真系拍埋条片噶，佢嗰条片咧 清晰可见， 可清晰可见。嗰个潜水艇咧就话咧见到嗰条鲨鱼咧体长八米，佢哋坐嘅潜水艇咧其实就四米，即系话咧嗰条鲨鱼咧 一半 大过个潜水艇，而所谓四米嘅。潜水艇可以坐到几多人咧？已经系坐到三个人噶啦，即系话你六个人咧，咁样就坐埋咧，嗰只鲨鱼都当系大过你。 系， 咁所以咧，佢影住呢条片嘅时候咧，科学家仲话好惊啊！佢话咧，绝对系一只大怪物啊！咁样咧，嗰条鲨鱼仲游近嗰个潜水艇嗰度咧，仲擘大咗个口，真系好大条噶。 犀利，梗系八米，佢个潜水艇真系四米啫，一半。 咁如果根据佢嘅讲法咧，佢话灰绿鳃鲨咧。嘅化石記錄咧，最早可以追溯到1.8亿年前。 咁犀利！ 咁即系话呢条鱼，我唔知佢系咪长寿到咁样，定佢不停嘅后代咯？即系佢，但系起码 只不过你见我唔到，你见我唔到。 系啦，即系你可以话佢嘅祖先啊，最低限度可以追溯到1.8亿年前，最少。 问题系 佢竟然可以生存超过1.8亿年，继续喺度生仔。 我真係話呢個物種冇消失到囉。 係囉。 只不過我哋喺呢 但頭先我睇咗你唔信。 嗱我有啲唔信嘅。因為第一樣嘢呢我自己係咁諗㗎。你講到史前巨鯊、啊、我覺得其實唔會有好多嘅著作啊即證據啊去證明就係佢係囉。因為嗰段時間我哋搵返。 咪佢搵到化石、啊。 鯊魚嘅根據唔多嘛。 佢搵到化石啊。 我又講另外一點啊。六個鯊變咗五個鯊咪進化咗嘛。其實你見到而家唔好話人類可能即唔知啦其實喺動物界裏面啊、昆蟲界啊、生物界啊，其實咧不斷都有一啲唔同嘅小嘅進化、小嘅進化出現咗噶。你唔俾佢由五個鰓變翻六個鰓，其實佢係新嘅。即只不過係再變啦咁樣啫嘛， 但係嗰間八尺長都係應該要 八米啊， 八米長啊， 八米長可能都要經歷好長時間，同埋可能睇埋佢外形啊等等嘅嘢係咪啊？ 但係生物嘅演變又好少可以倒翻轉行嘅喎、 哦。我唔知道啊，其實可能係另外一種類啊。 點解你會懷疑呢我又覺得佢拍埋片同埋呢個美國科學家，我覺得好信。我覺得咧最令人覺得期待咧就係證明呢個地球咧真係有好多未知嘅嘅流程。 但我就係相信嘅。 係、嗯、啊， 即 係等於 發現新。 等于你每个人屋企，你都会觉得有个角落头，你永远都搵唔到嘢噶嘛。 系又或者你佢指住个月亮系会切耳仔啊？ 唔系 我 真系喎。 咁但 系 呢个真系佢真系见到嗰条鲨鱼。 佢真系影住嗰条片都好清晰噶。我其实觉得好期待噶，因为点解咧？小弟本人阁下咧，成日都深信咧，中国系嗰条龙系真实存在 嘅。咁尼斯湖个水怪系咪有啊？咁 系啦，我成日都信呢啲噶。咁啲人成日都话喂，如果有嘅，点会咁多年都影唔到啊？嗱，咁如果地球。原来话大唔大，话细唔细，真系可能有一啲未知嘅流程，即系《哈利波特》嗰个月台几多号啊？ 四 又三分， 九又四分， 九又四分三。 咁呢个你又记得嘅？ 系因为 有个仔仔睇啊嘛，我信佢会记得嘅呢啲，所以我真系信我哋地球里边应该总系有啲地方 我俾你说服到， 未接触到。 我真系喺度谂翻咧，即系嗰啲恐龙嘅化石啊，嗰样嘢。 即系人哋 科学权威嚟噶嘛？ 唔系啊，咁起码人哋啲数据讲俾你听啊嘛，做咩唔信人？ 系咯，同埋佢 知啊，太不可思议啦！即系你谂下，如果有一样嘢话俾你知，佢不嬲喺个海度嘅，过咗几万年。年啦吓， 系 话 嗰条 鲨 鱼喺嗰个几万年， 我知啊，但系 即系个物种， 但 系中间 你冇见过咧，其实佢哋有计噶嘛。如果你冇见几耐咧，已经系宣布咗系绝种噶啦嘛。即系原来你咁耐冇见过，原来佢哋仲系生存紧，仲要系咁大嚿。 当然啦，当然啦，根据今日指住月亮嗰个传说，我都衰咗嘅关系咧，我都会戴个头盔嘅。话唔定隔几日咧就有团队踢爆咧，原来呢条系假嘅片咧，即 系 唯有咁 嘅 啦。 系啦，只不过咧，即系嗰啲摄影仪器咧就比较蒙。 系啦，原来佢系海洋公园最新嘅宣传嘅咁样，唔知嘅，但我会希望佢系真咯，因为代表咧呢个地球咧， 仲有啲好神秘或者好未开发嘅嘢， 好多未知嘅，而且我越嚟越相信，可能拍侏罗纪电影嗰啲咧。根本就係已經 收埋啲 DNA 啊！ 冇錯，佢哋應該知道一啲真實嘅嘢，但係咧就放風，用呢啲方法咧等大家接受咗，起碼超過廿年啦。 係啊，咁呢個唔係放風真嘅，香港都有速龍啦。寶哥， 可唔可以冤有頭債有主？ 33度氣温，相對濕度8%， 好熱啊！ 好 hot 啊！ 我哋講緊嘅係多倫多速龍隊啊！ 听收音机，伟大的穿梭机，在某刻写入云层，无非为我在宣布，人类不该独行。当天你在哪处？当天我共寂寞试过相处，那未来在下。 猜猜我是谁，一间就会同大家见面啦。而家系 DJ 嘅2084啊， 系啊，1872388，1872388，十二点半之后咧，想同我哋玩电玩游戏、玩电话添啊，打电话俾我哋啦。 玩电话几好啊， 系OK 好。 喂，嗱 ，VR 大家知道系咩嚟噶啦？ 知道。 系啦，咁啊，VR 咧，其实咧，而家好多嗰啲叫博物馆咧，都会有呢个 VR 技术咧， 系啊， 就俾大家戴住之后咧，就希望你可以置身能够置身喺嗰阵时，譬如当系清明上河图咁样。 我啱啱去嗰、那个叻劳零咧，佢过山车又可以俾你带 VR 玩咯。 OK， 系啊。 咁就唔使上噶咯。 唔系，佢真系上噶，但系咧你望出嚟咧就变咗变咗孖宝兄弟咯。 哦、 即系你跌落去嘅，佢就变咗跌咗落个大峡谷度，但你都系照跌落去噶，系啊，好惊噶。 哦 ，OK， 哦，好刺激噶， 好刺激噶，好刺激。 哦，你谂有冇谂过 VR 呢个技术咧，系可以帮助啲老人家咧， 打麻雀， 唔系啊，达成佢哋一啲心愿， 即、哦、系、就是、去一啲佢去唔到嘅地方。 因为咧，嗰啲长者咧，佢去到一把年纪嘅时候咧，好多体能上面咧，佢哋乜都唔可以做到噶嘛，但系佢哋又觉得，哎呀，真系咧，可能系我好想嘅，又生命。到即系而家老啦，都想嘅。 我想去巴哈马海下嗰度，探一探完灰绿塞沙。 系啦，咁点咧？咁真系咧？佢哋咧而家咧就喺呢个叫古巴咧，咁佢就引入咗呢个叫 VR 技术咧。我俾啲喺社区里面嗰啲叫做老人家啊，成啊，希望咧即系透过 VR 咧，俾佢带去大开眼界咧， 去佢哋想去嘅地方。 系啊系啊系，咁佢哋话咧， 好 足到佢心灵，同埋咧即系帮咗佢一啲咧即系情绪有问题嘅嗰啲老人家大开眼界。眼界佢哋好开心， 佢终于可以去到隔篱阿三婶个屋企嗰度睇一睇佢个浴室究竟系点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十二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港澳办联同中联办在深圳举行有关香港局势座谈会，近500名香港的人大、政协和各界人士出席。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香港的风波已经持续60日，暴力活动越演越烈，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可以说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局面。他说中央高度关注香港局势，正是从战略等的角度研判事件，希望今日和香港各界人士会面沟通交流，以便中央有关的部门决策更贴近香港社会实际，在共同努力之下有好的效果。张晓明说，以往每当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实施遇到重大法律问题，中央会听取各界的意见，对上一次举行联合座谈会是2014年8月占中之前，他形容今日的安排非常重要和特殊，在香港局势很不安定之下举行。有听众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因为购买官星笔被指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感到气愤和愕然，形容是荒谬绝伦，批评警方并没有合理解释，亦都担心年轻领袖已经成为警方目标。他提到，昨晚深水埗街坊并没有破坏性行动，但警方就发射催泪弹，加上有区议员因应街坊求助到场，亦都被指涉嫌袭击和暴动，他感到很难理解。另外有听众质疑，如果购买官星笔可以被捕，为什么不拘捕售货的店东？又质疑早前元朗有白衣人拎水喉通打人，为什么警方不作拘捕？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说，是不是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要考虑有关的人士有什么意图，如果未能够证明意图，反问警方是不是未卜先知，质疑警方的做法是违法和滥权。四男一女怀疑在星期一凌晨在荃湾损坏交通灯，被控刑事损坏，其中两人另外被控未能够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案件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其中两名被告仍然留医，案件押后到星期五处理。另外三名被告获准以1000元保释，期间不准离开香港，要遵守宵禁令和每周警署报到，案件押后至10月处理。 警方昨晚在世贸坪巡逻期间拘捕一名38岁男子，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和刑事毁坏，案件今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这名男子形迹可疑，警员截查的时候在他的行李和腰包检获一把卡片刀、一把锁匙刀和一把剪刀，其后再在他位于洛华南村喜华楼的住所检获一把气枪、超过100把不同的刀，包括袋口刀、多用途刀等，另外有一个铁锤、三个头盔、一块砖头和一部电脑。调查期间，被捕男子曾经毁坏警方的文件。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和有烟霞，亦都有几阵骤雨，晚上有雷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79点，跌97点，总成交437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77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64点，升五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2升一蚊，盈富基金26.6跌一毫半，中国平安87.45跌个一。友邦保险76.2升七毫，建设银行5.69跌两仙，汇丰控股60.05跌两毫半，港交所244.2跌六毫，中国人寿18.1跌三毫四。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9，日元106.13，瑞士法郎0.976，澳元0.67。加元1.3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03点，跌81点。港金现价报13,890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67美元，卖出1,48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只是支持和问候不够的，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吧。登记了记得将你的意愿告诉家人知。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自己 MV 梗系自己俾意见啦。 其实我想包庇谁，包庇谁，扼死了我，又令我重生。需要谁，需要谁？明明避开你，又要再追，给你俘虏谁，俘虏谁？被困一个牢狱。明明残害却成为爱侣，最固执一生怨侣。 Stephanie 今次拍 MV 咧，向导演提议将自己嘅角色加入强迫症嘅性格，不停抹杯抹台，配合歌词中对爱情嘅执迷。作曲编曲李伟旺，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 被你的污点吸引。 上榜暂时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有何雁诗《包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呢，今日想介绍一个呢旅游胜地嚟㗎，因为喺网上面呢台湾啦、澳门啦，甚至乎呢香港自己呢都会将佢列入呢是一个游客嚟到香港呢必去嘅地方嚟㗎。 冇错，我都特别睇咗呢就是、香港旅游发展局啊，佢哋嘅专业啊有特别推介呢一个嘅地方嘅。 係啦，咁呢就係、是、被誉为係叫做咩我呢个佢个名好得意，叫做电子产品街。 嗯， 有啲就叫电子产品街啦，有啲就叫做电子跳蚤市场咁样啦。咁呢就係、是、深水埗鸭寮街啦。 係呀，我因为我自己唔係好多货啊，所以呢我特别呢就上网搵嘅时候呢就发现其实连香港旅发局推介佢嘅话，我而家好有信心、 啊。我都觉得系啊，旅发局原来之前咧曾经投放过咧1200万咧，摆咗落去咧深水埗嘅呢一个地方度做旅游推广嘅。咁啊，想话俾大家听咧，成个深水埗有啲咩地方去玩啦？ 嗰时几多人去喺嗰度啊？系咪先？ 咁当然啦，主打就系鸭寮街啦。而我哋成日都会咧，即系讲笑咁讲话，系咩？你部 iPhone 解唔到锁咩？哎呀，使乜搵咩 FBI 啫？你去鸭记度啦。你真系发觉咧 ，FBI 可能都要去鸭记嗰度帮帮手。 同埋喺度招募喺度， 系啊，同埋好多你会觉得咧等于未有淘佬之前， 系 你会觉得如果你想买嘢咧，去鸭记啦，全部有得买噶。 系噶，就算而家淘佬咧咁发达、 啊，都有啲喺嗰度 做剧场嗰啲朋友咧，要买道具啊，又或者佢真系好多嘅电子产品喺嗰度嘅时候咧， 系 去鸭记 好 快过齐过去淘佬啊。 系系啦，所以今日咧电话号码1872388啦，猜猜我是谁咧？我哋带大家嚟到咧，即系连旅游发展局都好大力推介嘅鸭寮街，究竟里边有啲咩买呢？ 系啦，咁你我哋咧会俾问题你哋嘅，咁你哋估中咧俾三个 tips 你，你哋估唔中都唔紧要噶，问问题啦，我哋都会俾你答到中噶啦。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又唔好一定答到咗，我哋好似上次试过有个答唔到 啊， 冇奖品俾佢。 系咩？ 因为佢真系太过谦虚啦，答得， 哦、 所以我哋 好中意用谦虚呢个 词。系啊，我本身又礼让。 试咗先啦吓，1872388。 好啦，1872388，第一位听众你系边个？阿朱。 系你好， 阿朱你好， 我哋叫你朱女得唔得啊？ 得。 好啦，朱女，你 有 冇 去鸭寮街买过嘢啊？ 诶， 女士， 试过啦， 试过 咯。 哦，啱噶啦，试过记得噶啦。咁你想拣边个做提问啊？ 猴仔啊？ 猴仔， 猴仔 ，OK， 好啦。咁咧，佢就通常咧就装喺一啲纸皮箱里边嘅。通常装喺纸皮箱里面嘅、 啊， 已经唔系咁多档有卖噶啦、 啊。 我上次去鸭记嘅时候咧，我都系好辛苦先，终于揾到有一两档系咁样卖嘅。系啦，通常摆喺纸皮箱啦，唔系好多档有得卖啦，好多都系啲真系上咗年纪嗰啲叔叔咧，就走埋去到揾嘅。 系， 不过通常你见佢斋揾完一轮，佢都系摆翻低。我见到佢都冇乜帮衬就走咗噶啦，系啦，因为揾完就够啦咁样。咁啊，系啦，三大 tips。 朱奶， 有咩作用噶嗰样嘢？ 嗰样作用啊，哦，多咯。 咩啊？主要咧？ 主要系 用只眼睇，哦，用噶系咪啊？ 系啦，令人哋有一种愉快嘅感觉啦。 愉快。 系啦，有娱乐嘅作用。 用电噶。 唔使 嘅， 唔使用。 我见到佢个样咁衰啊，我 就 估到佢讲乜嘢啊。所以朱女，你向住衰嘢嗰 个方向谂， 衰嘢 唔好咁讲。 系啦， 纸皮箱系好大 tips 嘅。我上次见到佢真系好大个纸皮箱，跟住就装咗喺里 边。有冇话系人人都会买啊？定系部分人士会买啊？豪仔咁样。 冇得估噶喎， 想追翻啲回忆嘅人，咪想买咯， 系咯， 系咪啊？ 即系你又想 男士多定女士多啊？ 你又想有一种娱乐，你又想有一种怀旧， 系啊， 直情系历史同教育结合啊，简直系。 如果你想教化下一代嘅，你会唔会带佢去先？ 哦，都会要佢认识下噶。嗱，你阿爷嗰阵时咧， 系咁嘅， 系啦。 咁啊， 系咪 WiFi 收音机嗰啲啊？ 唔系电子嘢，我都话 唔系电子嘢嘅， 系啦， 唔系电子嘢，不是电子嘢。 用只眼去有一个 用只眼望， 用只眼 系即系先至感受到嗰样嘢嘅。 系 啦，冇戴眼镜， 唔系、啊，我俾个 tips 你啦，你个量词咧，你 系 会用一本本去形容佢嘅， 系啦。 用一本本啊，漫画嗰啲啊， 诶嗱，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系啦。但系啦，我哋通常就会觉得点解佢而家都摆埋一二边咁样，又真系吓 冇乜人噶啦，冇乜人嘅，即系你话睇噶嘛，系咪冇乜人噶啦？ 会唔会追奇数嘅嗰啲？ 冇啦，真系怀旧噶啦，已经系 怀旧嘢嚟嘅， 好怀旧。 系咪老夫子嗰啲啊？ 我都话咯，你试下谂咸湿少少嘅吓， 人哋就唔想咯，所以咪问系咪老夫子咧？你改答案得唔得啊？ 是龙虎嗰啲讲唔讲得噶？ 系嗰啲啊，系啦，冇错啦， 系啦，识 嗰啲叫做过期成人杂志，因为咧，即系鸭寮街咧，以前如果仲系讲十几年前咧，通街都系嘅，但系随住科技越嚟越进步咧，大家都上咗网咧，咁得翻佢哋即系一两档咧，用啲纸皮箱装嗰啲咧，真系我都唔知道可能第102期啊咁样嗰啲唔同嘅成人杂志咯，就有好多叔叔伯伯咧，话做咩后边有警车声，好惊佢啫， 系咯， 系咯。 喂， 冇事啊嘛， 冇事啊嘛。 喂，冇事冇事，楼下啫。 吓亲啊！我谂住讲咸酸唔会有事啩，应该。 呢啲成人杂志其实都变成咗 历史 物。我谂过我们的讲噶，但我真系少睇，所以我冇乜嘢可以分享。 我哋一齐去做实地考察啦，真系。系啊，所以如果你而家去鸭寮街，你会见到咧，佢有一两档咧就摆埋喺后巷度，因为其实冇乜人睇噶、 嗯。 上次我见到真系几个阿伯咧喺度， 冇生意嘅咧。 啊少啦，真系 打书钉， 真系打书钉嘅咋？我上次见啲阿伯睇完就劈翻低嘅咋，系啊，可能系记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就算数啦咁样，系啊， 好恭喜晒朱女， 朱女恭喜你啦， 成日都答啱咪， 系啦，多谢你啊， 拜拜， 我冇谂过老夫子， 好 hot 啊，系啊，33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啱啱挂咗啊， 系 OK， 好1873，今日讲鸭寮街有啲咩卖嘅，头先第一个就揭晓咗啦，系成人杂志， 第二位 你系边个？阿希。 喂， 你好， 阿希你好， 系 阿希， 早晨， 早晨， 睇你把声一定成日喺嗰度买嘢 啦，应该喺嗰度帮衬好多啦。 阿祖同埋桂花田，你仲拣边买？ 桂花田啦， 好呢样嘢，以前咧你又唔觉得佢嗰度有得卖嘅，讲好耐之前啊，但系而家咧竟然咧，哇一讲到可以去嗰度买啦， 我估到，我已经估到啦，你咁样开嘅话， 系啦就系咁啦， 电脑 唔系。三个字， 我有买过。 我又， 系咪我有去？ 你系咪中文嚟头先嗰个？ 中文啊，系。 哦，英文咪两个字咯。 系咩？ 咁我哋讲中文噶嘛？ 系咪同一样嘢嚟噶？ 我估可能一样， 咁 可能 我哋用阿祖，你咁问我，阿祖系啱嘅。 阿祖系有去过鸭寮街买过嘅， 系 应该同一样嘢啊！你继续估埋先啦，继续估啊！俾多啲 tips， 因为得一个咋， 俾多啲 tips。 你俾咗一个 tips 咋先？ 嗱，三个字啦，同埋以前唔会去，但系而家多数都喺嗰度啦。好啦，咁咧有好多档有得卖嘅，就系咁啦。 点啊？ 喂，咁有好多档都 popular 啦。 我代你问，大定细噶？ 细 系咯，咪嗰样 系咯。 咁咪两个字咯，如果系咩嘅？ 点会啊？ 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啱嘅， 系咯， 三个字系啱噶， 中文啊嘛。 咁我讲中文噶嘛， 我即系如果英文咪通常你都会讲两个字噶系嘛？ 系咩？有英文成日讲嘅咩？ 唔好理佢啦， 唔通我又 端端再讲？你冇估错，你个脑研究下，我哋一阵间啦吓。好，我哋搵翻阿希出嚟先啦。 你继续， 阿希，我哋唔好搞乱阿希，系三个字，我哋讲紧中文名。 系咯，我帮唔到你噶嘛， 中文名 咩价钱咧？通常都系几十蚊至到百几蚊嘅啫，有啲二百几蚊嘅， 好难去到二百几蚊噶咯， 除非 都有嘅， 系好难 咯。用嘅系咪？ 咩咩啊？ 屋企用到嘅， 我会话你好少咯， 你唔会喺屋企用，因为你人人已经有噶啦嘛，基本上。 但系嗰个答案咯，点会冇英文啫？ 好啦，有嘅，唔好嬲住， 唔好搞乱啦，气啦，好唔好啊？ 哎呀，气！你 系啊系啊希， 系啦嗱，你以前咧 系咯，咪呢个咯。 咁以前咧， 我知你讲乜嘢，我哋唔好阻住阿希先。 阿希，你想讲咩啊？ 尿袋 唔系嗱，即系都其实 三个字啊，佢要 你捉到六要脱咗角色。 你头先讲紧手机嗰边咧，你去近噶啦。 嗱 ，OK， 俾个最大 tips 你啦。 冇错， 唔喺香港用多嘅， 系啦，你买 喺香港买， 旅行用多， 但系你又唔喺香港用嘅。 三个字， 数据卡， 都可以啱， 都可以嗰啲啦， 电话卡、数据卡都啱嘅。 我其实嗰个答案都好 common 嘅，啲人会买 SIM 卡咯。 系啊， 所以咪啱咯，两个字咪有英文啊嘛。你通常都系咁样叫噶噃。 但如果你话嗱，两个字就有英文，三个字就系中文，咁阿希咪会好 confused 咯。 唔会啊，佢咪即个估啊，定系 SIM 卡啦。 佢永远都啱嘅，系啊，冇佢讲啊。但 系 点都好，阿希系估啱 嘅，即系电话卡。 讲起晒， 有冇买过啊？有买过啊？ 有。 系啊，佢啲字阿希通常系讲答一个字， 所以我先俾个两个字嘅 tips 佢，应该中我。 你话系咪啊？ 系， 多 谢你， 多谢你， 拜拜。 好型啊，佢讲唔够十个字， 我哋太嘈。 系啊，唔好意思啊， 听众冇讲过嘢，嘅听众打嚟个电话， 叫你唔好骚扰佢，明明电话卡啊、数据卡三个字咪啱咯，容易啲啊。你话两个字 SIM 卡咁，佢就吓两个字、三个字好难谂噶嘛。 系咯， 系啊系啊，嘿嘿啊嘿啊，听电话 系 边个？系你啦 ，Hello 你好， 系你啦 ，Hello 你好啊，早晨各位， 早晨 你 好， 你叫咩？小龙女妈妈， 小系你叫我仲小龙妈得噶啦， 小 龙 妈，你同小龙包究竟有冇关系嘅咧？ 小龙猫有冇关 系？系小龙女咁，我叫我 哦 ，OK， 原来咁， 小龙妈嗱，你冇得拣啦，你要拣阿祖啦吓， 好 呢一样嘢三个字嘅 系。 我改，对唔住，两个字嘅， 系 两个字先至啱。有啲嘅铺头咧，系你去到鸭寮街咧，系除咗街铺有，其实就唔多噶啦，已经有啲咧系上咗楼嘅铺头度卖嘅。 嗯， 而家咧都仲有出呢一类型嘅产品新嘅，不过真系好少，好少，好少。 系 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专门揾翻啲旧嘅， 嗯， 就要喺鸭寮街度揾到啦。呢样嘢可以买得到嘅。 系 好旧嘅， 旧嘅， 但系又话好新嘅。 有仲有新嘅推出嘅，不过真系好少，好少， 新嘅推出。 主要都系旧嘢嚟噶啦，甚至即系你可以有啲人当佢已经唔再出噶啦咁样，所以咧就去鸭寮街就可以揾得到嘅， 仲可以揾得到嘅。 但系仲有新嘅， 仲有 好少，好少， 少得 好少嘅， 系啦。 佢咪要有啲嘢配合咗佢先用得噶？ 要，净系佢系冇作用嘅，你就可以攞嚟睇嘅啫。但睇又冇咩好睇。 唔系唔系，仲有 配合其他， 仲有作用嘅。如果系嗰样嘅，最近可以搣烂佢咯。 系啦，有人搣烂咗嘅， 我估啱咗啦。 系啦，最近有人搣烂咗嘅。 系啦系啦， 搣烂咗。 系啦，地铺有，不过好少。上楼铺咧，其实仲齐款啲添嘅添。 是游戏之类啊，定是书本之类的？ 唔系书本， 都 不是又唔系游戏， 系啦。 咁好啦，喺你嘅五感 里 边系啦，你系爱嚟用耳仔听， 系啦， 系 用耳朵嘅。 用耳仔，headphone 嗰啲啊？ 唔系唔系， 即系咁你有啲咩俾你即系去听先？ 你谂下啦 ，headphone 其实而家我哋都有用啊， 冇嘢噶嘛，系咪啊？ 收音机唔系， 唔系， 旧啲嘅。 你嗱嗰阵时咧，只要一有啲歌手，就会 碟啊，系咪碟啊？ 系啦，如果两个字，我哋就叫唱片啦，系咪？ 唱片系啊。 系啦，我讲紧嗰啲黑胶唱片铺嘅。 系啊，冇错，呢个就真系越嚟越少啦。不过亦都有部分歌手近排又玩新 出翻嘅， 系啦， 都好少，好少，好少咁样 啊 嘛，系咪？我自己有幸，我试过有一次咧拍摄嘅时候咧拍电台嘅嘢，我去咗一个咧就鸭寮街上面嘅一个上楼铺，佢就专门系卖旧唱片嘅。 哦， 哇，嗰个味道咧真系犀利犀利啊吓！咁啊点都好。好啦，小龙妈，恭喜你啊！ 即系指认臭味， 唔系啊， 系咯，你系咩？ 你话咩味道？ 怀旧嘅， 即系嗰种怀旧嘅味道。佢头先文艺 feel 啊，突然间 系啦，清 feel 我都想 知道。好啦， 小 龙妈， 答啱咗，纪念品送俾你啊 ，thank you， 多谢你啊， 好，拜拜， 多谢你，真系。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有嘢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继续猜猜我是谁？今日带你去到深水埗鸭寮街，有啲咩卖咧吓？电话旁边系阿 Chris。hello， 哇你好， 你好啊 Chris， 你好啊 Chris 仔， 系啊系啊， 系桂花田你哋好， 你好阿祖，阿祖同埋阿豪仔，你拣边个？ 系啊豪仔， 系啊， 桂花田咧， 好多谢你，呢样嘢两个字， 系 唔系人人都需要佢。 嗯， 但系当你要用到佢嘅时候，哇！你有冇啊？你有冇啊？即系会问人嘅。你屋企未必有，但有啲屋企又会有噶。 钱 食唔食得？ 唔食得嘅，诶，用嘅。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哇！真系一定要用，冇佢咧就。冇佢得唔得咧？但系有啲产品咧出嚟咧系可以唔需要用佢嘅，但系如果有咗佢咧就稳阵啲咯。 吓咁得意嘅？ 系咪好似有时有啲家庭用品嘅，好似心机入边用嘅嘢，可唔可以咁话？ 又佢、哦、问得好仔细， 好仔细喎， 佢有啲谂法， 系啊， 但系唔系，你好叻啊，不过唔系， 系啊，你好叻， 系咪带出街用噶？ 唔会， 唔会带出街用， 唔会带出街用。 我仲谂住系嗰啲奶嘛，嗰啲叉电， 系，佢都话唔系个个都要用咯， 系啊， 但系一有需要就要用， 啊、 你继续估先，继续估先。 诶、嗯，佢好多二手噶，我见到个， 嗯， 系啦， 二手， 系啊， 系唔系好似个手字噶？ 冇， 冇 你屋企有冇噶？ 我屋企冇。所以咧，又有時咧就要買另一樣嘢咧嚟先。哎，咁算啦，我冇嗰樣嘢，即係我冇我估要嗰樣嘢咧，我就買第二樣嘢取替佢咯。咁 所 即係話嗰樣係 少少諗法都冇。 係 啊 ，OK， 係啊，唔係 OK 噶，可能係我諗唔到嘅就我唔熟咋。 好，咁可能我複雜咗。總之嗰兩樣嘢唔係人人需要，但係當你需要嘅時候，你哇，你有冇啊？你屋企有冇啊？不過屋企好少可有 嘅。但如果冇嘅話，可以有嘢代替到㗎。 你買另一樣嘢取替咯。 可以買另一樣嘢，咁你能唔能夠講嗰另一樣？样嘢系咩嚟噶？ 系咯，讲咗可以取替嘅话，就一定估到噶咯。咁你得你得平冇恒 品嘅嘢啦，系微细啲嘅。 都唔系微细嘅，系嗱 ，OK， 咁样啦，工具系列啦， 工具 好冇 工具有关嘅。 你屋企你未必有所有嘅工具喺晒度噶嘛？啱唔啱？ 英文系咪 scissor？ 点啊？教剪啫嘛，做咩要讲英文系咪 scissor？ 系问啊嘛， 咁我唔系讲中文嚟噶。 系啊， 头先我哋话英文两个字啊嘛， 中文 咁系唔系啊？ 唔系 教剪，应 该唔系教剪啦。屋企实有啦， 但系咪主要 一定嘅咁就？ 如果人哋系系咪主要喺鸭寮街先至买得到？其他地方会少去咧，定系其他区域都可以买到噶咧？ 我觉得噶，嗰样嘢就咁啦，五金铺有得卖咯。咁你嗰度有五金铺咪用？ 哦，我估到佢嗰啲声系咁样嘅。嗯， 你再俾大啲 tips 啊！ 我都未估到啊！你啊 ，Chris， 电钻， 时间关系啊，大佬，点定先？ 因为鸭寮街真系好多电钻同埋二手嘅，好多摆晒地下噶， 系 嘛？ 系冇错，冇错，同埋 系 有代替品嘅。如果你冇得转，咪就咁攞钉揼佢咯。 系啦，或者系用嗰啲吸盘嗰啲咯，系咪啊？ 都得嘅，但其实如果你个 tips 系话咧，嗰个替代品系吸盘咧，都未必估到电钻。 系咪哦？ 咁啊系啊，依家吸盘仲 难啲， 仲 难 啲 添啊！系啊，我就会估勾啊嗰啲噶啦。如果你话吸盘咧， 我会谂系电池啊，因为 系啊，但因为电池就正常家家户户都有噶嘛。 系啊， 电钻就的确唔系个个有嘅，除非你系拍德州电锯杀人狂嗰啲。 好啦，恭喜晒 Chris， 恭喜晒 ，OK， 好，拜拜。好啦，再听听众电话啦。哎，我发觉我都好叻，我估到几个。 系啊，有时都好玩，自己玩得好开心。 好，阿培， 但你睇下。咁样就 阿培你好， 系你好， 系啦，阿祖啊，豪仔，你拣边个？ 祖啊， 好，祖 嚟，好呢、這个好简单嘅啫吓，通常喺鸭寮街嘅佢咪有啲摊档咧，又有得卖嘅，大嘅铺头，两边嘅铺头咧都有得卖嘅， 系 买嘅时候咧会系有阵时系节日嗰阵时咧就特别会去买嘅， 系 大声少少，唔该。 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节日嘅时候咧，节日嘅时候咧就会特别会多人去买嘅。咁啊，摊档系有得卖，另外铺头亦都有得卖。喺鸭寮街咧多铺头卖嘅添， 系啲咩嚟噶？ 系咯，我就问你系啲咩嚟噶？系啦， 其实佢最大贴士系节日有得卖 啦。节日特别多人买， 三个字啊， 几多字啊？ 几多字噶？ 睇下你点讲，你可以话两个字都得嘅。 哦， 系啦，嗱，两个 字啊， 两个字，好多铺头卖嘅， 系咪通常系 Christmas 系啦？嗰度就特别多人买嘅， 系咯， 好多噶嗰度，七彩缤纷又有， 就算而家都有嘅， 系啊，长期都有， 有 嘅。但系我就话近圣诞 就 特别多人买，长期都有人买噶啦，唔系点会有咁多摊档啊？ 圣诞节有啲乜嘢？其实咧，佢好多嗰啲嗰类型嘅铺头噶， 系呢个 一个字又得，两个字都得嘅。 阿培，你 答中嗰个字，我都话你中噶啦，系啦。 嗱，圣诞节你有啲咩觉得系好需要有？可能最大 tips 啊，挂喺窗多嘅系咪？ 挂喺树嘅都多， 窗都有。 系。 是不是啊、 一閃一閃嘅喎、 啊， 所以咪窗喺度 都有嘅，有 好多家庭喺街上面望上 陳奕迅 啊， 咩話？ 咩話？ 徐仔就同聖誕節未必有咁直接嘅關係， 係咯。 喂啊！ 即係陳奕迅嗰只歌咧，明日燈叮啲追拆下， 係啦， 咧聖誕節喎， 噔噔噔噔， 我哋會有 聖誕鐘。 唔系，赚啲赚啲， 我哋会有圣诞树，圣诞树上面会有啲咩摆上去？阿表家可以买噶，唔系装饰，会发光嘅 圣诞灯， 系啦灯啊， 灯饰都得， 系啦灯饰两个字， 冇错， 啱晒 公式，哈哈哈， 恭喜晒 你， 恭喜 晒 阿培，有时咧就 系 口噏到口唇边嘅，你明唔明啊？ 系咯， 佢都好紧张噶嘛。 咁不如时间关系，我哋自己玩埋佢算啦。 好啊，你嚟啊，你嚟开啊咁。 我嗰个咧就系好多屋企咧，而家就多咗人要嘅，不过就有细路嘅就更加多 啊！喺嗰度有得卖嘅， 有得卖 一手定二手噶？ 一手嘅， 一手嘅。 有细路就更加多， 五个字。 冇细路嘅都就真系冇乜需要买嘅， 系咪五个字啊？ 唔使咁复杂嘅，哦，四个字都得噶啦， 四个英文字啊， 系啊，四个中文字同四个英文字都系四个字，真系啱啱好都系四个字， 我冇怀疑过，我真系谂唔到。 嗱，最大 tips， 一系就有细路， 系， 一系就有 姐 姐， 系啦， 死啦，我谂唔到啊， 系 噶，我头先谂起空气清新机咯，冇渣， 一系就有细路，一系就有姐姐，咁仲要系， 真系你夹起条尾都知你想 做， 系啊， 我同佢条尾冇咁。 好啦，俾个第一个字你系 狮字，第二个字都系个狮字， 狮狮 狮狮 叔叔叔叔咯， 唔系谂到听日先开股系嘛？ 唔系你开咗股啦，我估唔到啦，嚟啦 ！CCTV 啊，嗰啲闭路电视啊， 如果中文系咩啊？ 闭路电视咯， 电视系咯， 唔系而家中文要讲呢四个字，明日再见， 好，拜 拜。